以色列与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达成停火协议，结束为期11日的流血冲突。美国总统拜登在白宫表示，美国支持以色列捍卫自己的权利，认为以巴民众应该同样有安全、平等、自由的生活，将会致力和联合国等合作提供迅速的人道主义援助，支持加沙民众和当地重建工作。支持加沙民众参与当地重建工作。拜登向失去亲人的以巴家庭送上诚挚慰问，又赞扬埃及总统塞西对停火协议作出的贡献。塞西在社交网站贴文感谢拜登主动在停火问题上发挥作用，认为各方冲突必须通过外交手段解决。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南海北部。预测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几阵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周末至到下周初，天气酷热，但系亦都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386点，跌64点，总成交金额392.9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492点，跌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85点，跌48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93元，跌16元；美团273.2冇升跌。盈富基金28.6跌2仙，小米集团27.6升2.5，阿里巴巴208元升2元，京东集团289.4升8.6，创科实业133.6跌1元，友邦保险100.6跌1.1。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62，英镑11.004，瑞士法郎8.652，澳元6.021，加元6.427。新西兰元5.577，欧元9.492，每百日元对港元7.13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2.896。日经平均指数报28,199点，升102点。港金现价报17,350元，跌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1.15美元，卖出1,871.7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近日女童军总会对出啦，咁影响到而家挤塞，咁龙尾都好长噶，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住灯打士街噶。重复多次，加士居道去红磡同埋红隧方向，近住女童军总会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住灯打士街。咁较早前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锦绣花园快线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锦绣花园一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过咗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喺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都系挤塞，龙尾喺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落山道。咁加士居道过海咁讲咗啦，较早前咧就系受女童军总会嘅意外影响，咁所以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住灯打士街。东区海底隧道咁较早前咧来回方向咧，由于管道里面咧快线有道路工程，咁而家已经系开翻，咁但系封一封咧就影响到而家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同埋九龙入口嘅车龙都好长。咁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咧排到去北角码头，西行嘅车龙就喺太古城啦。咁另外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香港车龙都好长啊，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启德消防局，咁亦都影响到观塘道去翻东隧方向挤塞，龙尾喺康宁道。

是会符合到那个即是有些人性的需求呢，是真的要去他们那个订呢才会可以买到的。真的 我估你是买泰国的， 不是不是不是， 你是买印度 的。不是这样的那个前提呢，我没想过会这么复杂的，纯粹呢就我回到家啦，那我老婆就说啦，收到我打，其实我之前是我忘记了的，我应该一早买的。他就说喂，你可不可以买棉花棒回来， 哦， 那好普通啦，不过有个要求的，要独立包装的，系，嗯，啦， 啊，棉花棒要独立包装， 有啊， 有噶 有 噶， 一条一条啊， 系啊系啊， 边度有得卖？ 卢汉日资百货公司。 嗱，系啦，你就头先日资百货公司，因为咧，我就第一时间就谂嗰啲个人用品连锁店咧， 我都系会 去， 啊， 我去威仁子啦，去雁翎啦， 嗰啲未必有噶。 系啦，咁我 包装系日本大日本多啲噶嘛。 我就系咧先去咗，我话得啦，老婆，我即刻搞掂佢，我就落楼下啦，我楼下两个品牌有晒， 即系懒醒咁啊， 全部都冇。咁跟住咧，然后我就唯有去药房啦。我谂住 你有冇问嗰个人有冇啊？本身 有啊，嗱，我问咗咧，其中有一间咧，佢就话我哋冇出呢啲嘅。咁点知另一间咧，佢 fit 我。佢话啊冇货咁样，咁我冇货咪即系曾经有过啦咁样。 咁你就等啦。 唔系冇点等啫，大佬留低个电话，五日后通知我。 系啦，就话俾老婆听，喂，我冇货咁样。 咁我就谂住系咪佢应该系药房可能会有啲啦。我谂住专业啲啊嘛，即系咪呢啲棉花棒？ 冇啦， 药房都冇。 local 嗰啲 系啊， 药房应该 唔系。但系好笑啊，佢我去到药房度咧，大家可以试下呢一个游戏。我去藥房，我話：請問有冇獨立包裝嘅棉花棒？ 邊有呢啲㗎？ 唔 係你講緊咩啊？ 佢話獨立包裝啊，茶箱口嗰啲嘅喎，你係咪要嗰啲啊？咁我諗啦，有咩分別咧？你哋得我查咩咁樣？我話總之獨立包裝啦，好，大支嘅喎。 拎到出嚟嗰啲，哦，我知啦。 我話好大支， 我話有幾鼻嗰啲咁大支可能。 大支過鳥鼻啊！佢直情咧，佢攞咗 柴咁大支， 好似 大 型火柴啊！ 大型火柴。 我頭先隻手咧，直情好似舉住個權杖呢個手勢係冇講錯㗎。 因為咧， 佢真係咁大碌，我唔知我嚟查咩㗎真係。 搶我嚟飲嗰啲嘅叫做消毒嗰啲消毒火酒啦，跟住洗傷口嗰只咧，跟住喺度撩。 系啊，即 系保持距离， 大啲嘅伤口， 饮得多啲嘅水嘅， 嗰啲唔贵啊，嗰啲一支， 我冇问佢几多钱，直情唔啱用啊嘛。 我有啲兴趣喎， 你攞嚟 做咩啊？ 唔知啊， 我谂都系十零蚊啫，你买得起嘅应该，好少。跟住我望住我话，哇，如果我买呢支翻嚟死硬啦，我嚟查啲好细，可能系眼仔啊、耳仔嗰啲咧，你攞咁大碌，咁佢真系独立包装，你又冇讲错。咁我就 系咪好似做个 drumstick 咁？ 似啊，似两碌古棍咁样。哇！咁我真系垂头丧气，冇办法啦。咁又为咗完成任务， 咁你做咩唔揾我呢个达人啊？ 但系你屋企嗰头啊？ 我屋企嗰头冇晒啦嘛， 冇呢种日资百货。 唔系，结果咧，我同埋我唔知道，原来喺日资百货咧，最后咧我就走咗出去商场咧，我直情再躝去青衣城咧。我谂住佢嗰间又有个又有嗰两个牌子咧，嗰个药妆店啊嘛。我谂住佢嗰度大啲会唔会有咧？都系冇。正当我咧走投无路嘅时候咧，我好无聊咁上网，我就打，不如打独立包装棉花棒，第一个弹出嚟嘅，知唔知边度？ 喺边啊？ 系无良印品， 哦， 即系你知啦，系啦，我见到唔系话无良印品有，跟住我就即刻冲去楼下，果然有。然后咧喺嗰一刻咧，我真系深深即系体会到咧，佢嗰度所有嘅包装咧，你知唔知系两个世界嚟噶？佢系入日資啦，咁咧佢所有嗰啲個人衛生用品咧，同我知 是 Made in Japan 添啊，分分鐘。 有啲係，有啲唔係嘅， 但 係 佢起碼 design 得by Japan 先啦。 係啊， 咁我咧就去到嗰度咧，我發現咗一個即係一個好似嗰個叫做分類嘅現象咧。佢嗰度所有個人衛生用品咧，佢真係好獨立噶。佢有曬所有咧，你即係眼耳口鼻所有你想要嘅部分啦。 係啊， 佢連撩耳仔咧，佢嗰個耳滑咧，如果你喺嗰啲藥妝店度買咧，全部都係點咧？集體嘅，一包五十條，咁全部咧就袋喺裏邊噶嘛。去到嗰度咧，獨立包裝，又係獨立包裝，跟住我中 有獨立包裝咯。 佢亦都有團體照嘅， 係啦。 咁嗰下我就真係體會到嗰樣嘢就係。成日都話日本人咧，佢真係好個人化噶嘛，佢 食飯都個人噶嘛，係啦，自己食自己。 唔係同埋佢對於嗰個叫做照顧咧人嘅各部分嘅需求咧，佢係真係極致到去到一個點咧，你會顯得其他地方嘅人粗魯噶，即係淨係講個馬桶。佢咪話佢又會有清洗啊，又會有嗰啲咩放音樂嗰啲咧，全部都係 好顧住個人嘅嗰個外形啊。 唔係啊，佢係好貼心地咧，知道嗱，你嘅個人需要會唔會係你去廁所唔想俾人聽到啊？咁呢啲係去到係啦，即係譬如呢啲考慮咧，係真係好個人化嘅服務先至會咧諗到呢一步噶嘛。 我只是买那支棉花棒，我突然发觉是为什么不向这个出发，即是这个角度出发呢？ 当下子你收到 order 的时候呢，你老婆说要独立包装的棉花棒的时候，你的脑袋当下子 我是想那两间药妆店的。不 是，那你老婆说什么棉花棒都有独立包装？ 有啊，我见过有啊。 你见过有，所以你就知道屋企有的，所以真的不是觉得是新奇。 但我没有怀疑是哪里来的嘛。 不是，豪仔屋企是向来都有使用这种独立包装的棉花棒。 不是，是这啱咧，真係有人要洗傷口，咁啊覺得咧，因為佢同你買一桶最大分別就係、是，咁你嗰啲一桶你開咗咧，佢就接觸空氣噶啦嘛。你無論係點樣打開再閂翻埋咧，你下次再拎嘅時候咧， 都覺得好似有啲污染咗。 佢都已經唔係呢一個柱子之棉花棒噶， 點會啫？人哋真係，咁你有蓋噶嘛？ 咁佢要求高啲， 係啊，合理 嘅。其實 我係 去你個頭先我講嗰間咧去買棉花棒，因為佢有 refill 裝嘅，即係你唔使下下咧，咪全身買個包裝，即係有個硬嘅盒咧，圓咕碌個盒咧咁樣。係 啊， 佢仲要有大小棉花棒個曬。一个头啊，嗰、那个头咧系可以有啲系俾 B B 用嗰啲咧，哦，我大细我都会买的。 系啊，所以這個呢个咧，我真系见微知著啊，即系从一个买咁细嘅个人用品咧，我发觉。哇！日本 嘅民族性， 日本嘅民族性真係好強啊！真係 個人 真係好強啊！同埋咧，佢有另外咧，即係我買咗去到佢有個麵包鋪咧，咁啱佢係嗰啲日資咧，佢咧有啲叫做咩士多啤梨加一啲叫做牛油兩溝嘅果醬啦，咁咧佢一包包俾你買嘅，咁我諗住嗰個玩法咧，應該都係嗱，你打開佢，咁然後咧你就自己舔個士多啤梨出嚟， 跟住再舔牛油， 係啦，我以為咁啦。我又低估咗日本人嘅創意啫，你有冇見過？ 調裝定 係 乜嘢？ 佢係嗱，好得意嘅。佢好似咧，你想象咧，就係你有兩個細細四方形嘅嗰只牛油盒，即係我哋去茶餐廳嗰啲咧，佢俾你，你當係有兩嚿咁細嘅牛油盒，但係佢二合一孖住嘅， 係啦，即係好似孖條咁樣咯，係咪啊？ 係啦，兩個正方形 咁樣， 係啦，佢中間有一間嘅，即係佢分得開，好明顯咧，好似朱古力咁樣有兩格嘅。咁我真係以為係咧搣開佢，逐格攞出嚟飲啦。咁點知今朝望嘅時候，我話唔對路，我搣唔到喎，哇！呢、這個日本人佢嘅設計係點樣咧？啪嘅，然後點啊？ 哎呀，佢射到成身都係 唔會，唔會喎、 啊。因為我試過有一隻茄汁咧，就係咁樣啪落嚟噶嘛，夾佢會夾住咁，佢就會擠出嚟咧、 啊。 我試過嗰陣時唔識用咧，一擠咧，哇，成身都 係 喎。 佢嗰個設計你知唔知幾得意啊？佢咧就係嗰兩塊朱古力咁嘅咁細啦。咁然後咧，你好似蝴蝶咁樣咧，將個合上個翼度一合咧，然後佢就咧兩溝一齊擠曬落地下。 擠曬落嚟啦。 係啊，咁然後咧你就飲，係啊，即係你飲喺個麵包度咧。佢直情 係，咁佢直係有一條柳紋喺度， 柳紋啊，係兩條啊，你隻手係，你隻手係完全唔會掂到污糟㗎， 佢牛油都可以咁樣軟體咁樣擠出嚟啊！ 我諗佢嘅意思係奶油定唔知咩，總之個黃色嘅嗰皮嘢， 有軟嘅牛油㗎嘛， 係好少 鬼硬㗎嘛， 係啊，佢係 cream 狀嗰啲， 係啊，即係我真係覺得佢嗰個日式嘅嗰種嘅心思咧，佢又會唔會令到你整污糟隻手啦？好講究㗎真 係，但係有陣時咧，好多時啲日本嘅產品咧，你係需要咧睇說明書，究竟啊你係點用噶咁樣？ 不過咧就向來咧呢啲咁講究嘅附帶嘅條件咧，就係會哇好唔環保啊！ 冇錯冇錯，真啊！因為你諗下嗰支棉花棒全部獨立包裝，即係佢每一支都有多個膠袋。 咁啊問題就係咁，佢有個有個別特別需要嘅時候先買嘅。係 啊， 針啊冇兩頭利啦。 係啊，係咁噶啦。 我發覺，所以難怪咁多人咧，即係中意即係崇。日咧，唔系净系喺度话咧一个即系好空泛嘅一种概念， 有佢嘅理由， 佢真有佢理由嘅。特别系当你想买一啲好 tailor made、好个人化嘅时候， 不要灰心，你也会有人妒忌。你仰望到太高，贬低的只有自己。别当失太多，旅游有太多胜地。你记住你发肤。会与你庆祝喘气，啦啦啦，慰藉自己，开心的东西要专心记起，啦啦啦，爱护自己，是地上拾到的真理，写这高贵情书，用千言千语，作爱的天书，自己都不爱，怎么相爱，怎么可给爱人好处，这千斤重情书，在夜阑尽处。前大树没有他依靠，归家也不必疲倦。 信，我会当你是偶像，你要别人怜爱，先安葬一个药箱，做什么也好，别为着得到赞赏，你要强壮到底，再去替对方设想，啦啦啦，慰藉自己，开心的东西要专心记，啦啦啦，爱护自己是地上拾到的真理，写这高贵情书用千字，做我的天书，自己都不爱怎么相爱，怎么可给爱人好处，这千斤重情书在夜阑尽处，如门前大树没有他倚靠，归家也不必疲倦， 给自己的情书啊！网上面咧，阿 Toys 咧都即刻提供另一个售卖点俾我。咁、但系个重点就系咧，嗰、个售卖点都系一个日资嘅嗰啲超市嚟嘅。咁似乎都引证咗咧， 都系要去翻呢啲地方。 系啊，都系要去嗰啲日式嘅。头、先我都同两个拍档讲，我话可能你去嗰啲西式百货咧都买唔到噶， 买唔到 啊！ 真 系。系啊，即系咁吓，即系见微知著啊！我哋呢一啲就从呢个生活微小见到呢一个民族嘅特性咁样。喂，咁我哋亦都咧而家面临一个新的挑战呢，都是跟我们人性有关的，就是要用什么奖励才能够令到你们两个打疫苗。 我不用奖励的。 是啊， 你 告诉 我 要什么奖励 就可以 了。他说安全的了已经。 安全就可 以了。其实没说不安全的。 因人而异咯。 是啊， 很明显就有时候。 但所有东西都有风险的解释嘛。 是就是这样说，因为不知道你中不中，但是问题很多时候专家就出来都说疫苗接种之后出现的情况未必关疫苗事的嘛。 是没错，不过每次都是他不说这句好一点。他说完就令人更加不太放心。 不是，同埋看数字已经打了呢。200万嘛，系咁，但系先得。 哎，我系光荣嘅200万分之1啊！ 系你真系好，真系好彩。 如果你到咧，系咪先？ 意思系咪即系话，如果你用翻一个拉匀啊？一個月或者每個禮拜總有人死嘅，咁然之後拉雲死嗰個百分率啊，同你咧存活嘅幾多個百分率，咁咪要計翻，咁所以咧佢都係合理的。 有人咧就係話啦，建議政府咧，佢話咧就嗰啲叫公佈嗰啲出事嘅人咧，佢不如公佈埋平時日常啊， 有 一日有幾人咧係冇打疫苗而因為咁嘅原因而過身嘅，咁都出埋啲數字， 咁 就 等你安心啦。 係啊， 其實無時無故咧都會有人死嘅， 咁其实你可以用另一个角度嘅，搭飞机你惊唔惊啊？ 惊噶！ 每一日都一定喺世界角落咧，唔同嘅地方咧，可能都会有大家嚟时有啲飞机意外啊，或者可能每隔几个礼拜都要 touch foot 有呢啲事噶嘛。咁但系会唔会令到你下次搭飞机嘅时候话啊，都系唔好搭啦？ 系啦， 咁啊系， 即系咁咯。咁所以 呢一个就系嗰个比率咯。 系啦，因为咧即系出现嘅情况咧，可能系话讲千几宗啊或者几百宗或者几十宗嗰啲咁样，其实系对于相比之下嗰个数咧，其实比较低嘅。 不过又话说回头， 担心。 如果用翻飞机嗰个比喻咧，如果你发觉 个同一个型号，佢喺一个唔系同一个型号，一个月里面有两单咧，你都已经嗰间行公司会召回噶啦。喂喂，等先呢个型号又出事咯，咁样系啦。咁但系而家咧开始多咗啲奖励计划咧， 500万啊嘛。 之前譬如有啲个别咧，唔系有间酒店就俾佢啲员工咧就多4000蚊嘅现金咧， 系啊，鼓励佢哋咯， 鼓励佢啦，又可以获得两日嘅有薪假啦，咁样。咁而家咧，因为佢最进一步，佢就话希望咧，即系因为外国咧已经将嗰个接种疫苗嘅年纪咧，降到12至15岁啦。咁啊，香港话咧系咪都可以跟进咧？咁我头先听到直情有一啲嘉宾咧，佢可能就会话，希望咧喺呢一个暑假里边咧，就鼓励啲学校啊、啲老师啊，甚至乎一啲宗教领袖咧，就出嚟呼吁大家一齐打疫苗。 系， 都系冇数到喵啦。 佢都包埋喺里面噶啦，可能 宗教领袖系冇错， 偶像领袖， 偶像嘅领袖，唔系所以咧，如果咁嘅话咧，呢个暑假咧好热闹啊！我觉得，哎呀，我哋太阳计划如果咧呢个时候咧能够重出江湖咁啊，劲啦！ 你整个疫苗计划咯，我就冇兴趣搞个太阳疫苗计划啦。 系啦，long 唔系 vacation 系 long vaccination 咁样，真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0: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名4岁男童早前被列为源头不明新型肺炎本地个案。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视察相关化验所之后，认为4岁男童是真阳性个案，怀疑他在1月已经感染，但是当时没有病征。或者同時感染兩種病毒，出現病毒干擾。港大公共衛生學院教授潘烈文在本台節目表示，目前未能夠判斷男童真係確診，抑或係假陽性個案。他指出，過去亦都有其他病人好早前已經感染，一段時間之後檢取樣本都會呈陽性，但係病毒濃度較低。而病人如果同時感染其他病症，首個感染會產生免疫作用，以致壓低其他病毒數量的反應。對於男童並沒有新型肺炎病徵，潘烈文說病人的症狀與抗體有關聯，臨床表徵不大，有機會未能夠產生抗體。消息話，當局研究將適合接種復必泰疫苗的年齡降至12歲。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疫苗可預防疾病科學委員會主席劉宇龍表示，降低年齡門檻對接種疫苗的進度不是幫助很多，因為18歲以下人士佔總人口只是9%，相當於60萬至70萬人。他期望有教会背景中学的宗教领袖可以发挥作用，令到年轻人主动思考打针，而并非被动去做。刘宇龙建议，疫苗接种率达到7至8成的学校可以全面复课，甚至可以无需戴口罩。湾仔区校长联会主席戴德正认同接种疫苗可以在学生层面讨论，好过直接宣布政策就立即去做。他又说较方便的做法是由外展队到校接种，推动力较强。新一期绿置居今日起派发申请表，今个月28号至到下个月10号接受申请。在乐富房委会客户服务中心，不少市民到场领取表格。一家三口住在沙田区公屋的李先生表示，今期发售的钻石山启钻苑单位吸引，希望可以购买大单位。范太到场帮女儿领取申请表，她说现时一家住在东涌，个女儿希望购买到钻石山启钻苑的单位，方便翻工。今期推出2112个启钻苑单位，525个在上期未售出或者买卖协议撤销而收回的柴湾叠翠苑同青衣青富苑单位， 以及大約800個租置計劃回收單位，其中啟俊苑以市價五折發售，售價由大約118萬元至到大約385萬元不等。天气方面，预测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几阵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气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313点，跌136点，总成交金额550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84点，跌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98点，跌13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89.5，跌19.5；盈富基金28.54，跌8仙。美团270元，跌3.2；阿里巴巴207.2，升1.2；小米集团27.4，升5仙；京东集团288.4，升7.6；比亚迪股份163.2，升2.3；友邦保险100.5，跌1.1；药明生物108.9，升7毫。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62，日元108.86，瑞士法郎0.898，加元1.208，人民幣6.436，英磅對美元1.418，歐元對美元1.223，澳元對美元0.776，新西蘭元對美元0.718。日經平均指數報28222點，升124點。港金现价报17350元，跌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0.81美元，卖出1871.6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彩石呢嘅第五线啦，咁影响到而家龙翔道去翻观塘道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黄大仙中心啊。重复多次，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彩石呢第五线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龙翔道去观塘道挤塞，龙尾就喺黄大仙中心。较早前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近住女童军总会的交通意外清理了大约是2分钟，现在还有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住碧街队出架。就是加士居道天桥去回红磡红隧方向，女童军总会的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现在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住碧街队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就挤塞，车龙很长的排到去启德隧道的管道里面，引致到现在启德隧道去尖沙咀方向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就在渡船街天桥近碧街，东区海底隧道现在东行的龙尾就在东港中心，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香港车龙都是很长，排到去观塘绕道近着丽晶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香港龙尾就在观塘绕道近着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近着湾仔分科诊所一段就车多，龙尾在凤凰角，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就小辉台，在九龙丽祥道去翻窝打老道方向就车多，在新界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着福亨村一段行车缓慢。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我啱啱够65岁，搭车扣2蚊就得啦。 系、哦，你而家用长者或者个人八达通就用到2蚊乘车优惠啦。 合资格残疾人士用指定嘅个人八达通都有同样优惠噶。 咁我借用你张长者八达通，咪可以2蚊搭车咯。 咁系犯法噶，唔合资格嘅乘客用2蚊乘车优惠，可能会被罚款或者检控，千祈唔好试啊！ 红加蓝就变紫色，红加黄就变橙色，咁红加蓝加绿系咩色啊？ 系黑色， 系白色啊？ 点会啊？我平时有画开画噶，明明三种色加埋就系黑色。 你睇下啦，我手上面有呢三只色嘅电筒撞埋一齐，系咪白色啊？ 系、哦，点解嘅？ 想知点解颜色同埋光嘅三原色有分别，当中又有啲咩原理？就要留意住今个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由赵善恩、周家俊、李慧妍主持嘅 STEM 想创实验室。 港台电视31演艺盛会呈现维也纳爱乐乐团萨尔斯堡音乐节2020， 充满魅力的指挥家杜达美带领维也纳爱乐乐团联同世界知名钢琴家齐身演奏李斯特的第一钢琴协奏曲， 他们还会送上芭蕾舞乐曲火鸟。 演艺盛会维也纳爱乐乐团萨尔斯堡音乐节2020， 星期六晚11:00， 星期日下午1:00， 港台电视31。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 瞬间看 channel， 睇片唔好嘈。 最近咧喺深圳呢一个赛格大厦咧，就成为咗啊，唔单止系佢哋当地知名嘅地标啊，仲成为咗世界知名嘅一个新闻啊。因为点解咧？即系呢栋大楼咧，已经连续3日咧就有呢一个摇晃嘅现象出现啦。所以有啲人咧就叫佢哋做咩好咧？究竟佢系楼震震啦、楼晃晃啦，定系楼喐喐咧？点解咁讲咧？因为以前咧大陆咧亦都有一啲嘅大厦咧，当佢出现一啲现象嘅时候咧，譬如话真系试过咧拦腰咧，成栋大厦就断咗，冧咗落嚟，啲人就叫佢做楼脆脆啦，系即系一栋楼个楼，然后就咧脆卜卜个脆，好似咧剥剥呢一个朱古力咁样咧，啪咁咧就断咗啦。咁有啲楼咧就起完之后咧就歪咗嘅，咁所以咧就会叫嗰度咧叫楼歪歪，系啦，即系话佢成个歪咗，但佢又唔系歪到比萨斜塔咁样。咁而家呢一栋咧，因为喺度喐啊，所以大家就话啦，系咪叫楼晃晃啊、楼震震啊、楼摇摇啊，总之好多呢啲名咧都出晒嚟嘅啊。所以你话姓刘嘅咧，如果喺内地嘅话咧，咁你随时都会上新闻嘅，因为可能你个名咧都会变成咗一个社会嘅事件啊。咁到而家咧，暂时咧个原因都系不明嘅，因为如果你相信佢第一次官方交代嘅原因咧，咁都几得人惊。佢第一次交代嘅原因咧就话，多种因素啦，因为咁啱就有啲风啦，但记住唔系讲台风，亦都唔系讲紧一啲咩龙卷风，系啱啱唔知个风向咧有啲大啫。再加上咧就有啲温差啦，记住系讲紧温度咧，即系有啲吓，即系白天热啲，晚上凉啲，纯粹系咧可能有啲咁嘅温差啫。佢唔系讲紧话咧嗰日又有50度高温嗰啲咁夸张。第三个原因咧，佢就话再加上咧就有地下铁咧下边咧咁啱就经过，咁啊引起震动，咁啊 A、B、C 加埋咧就变成一个完美风暴啦咁样。咁但系地铁咧都唔系第一日发生噶啦，佢两条地铁喺大地下经过，咁我谂我哋咧好多唔同嘅城市咧都会有呢啲地铁经过噶嘛。如果咁都会令到层楼喐嘅话咧，唔系咁梗系好啦，即系你原来你解得通嘅话咧，咁即系证明咧佢嗰度咧就真系好。感受到世界外面嘅变化，即係你下面嘅地铁喐一喐呢，你栋楼都会摇一摇喎。哇，咁你话啦，香港呢咪有好多物业呢就最鍾意起喺咩地铁上盖呀，成日都喺地铁沿线呢。咁我点解我哋又咁幸运我哋冇呢件事发生嘅嗱，所以呢而家呢变咗呢有一个有趣嘅现象系咩呢，大家就发挥创意不停喺度估啊。仲有咩原因係可能令到呢栋大楼呢就摇晃嘅呢，咁我见到呢而家有几个 point 出咗嚟嘅。第一个呢就係话 這個呢仲符唔符合到呢我哋中國人呢嗰句老話，中國人有句說話呢就係話，喂唔好得罪呢個人啊，點解佢啊躲躲腳啊滿城震啊，即係以前成日就話呢嗰啲人呢位高權重呢，話佢我喐一喐隻腳踩一踩個地下，成個城市都震動啊咁樣。喔、哦、咁而家莫非呢引證咗呢件事，蔡格大廈裏面一定有啲呢好位高權重嘅人啦，佢哋可能集體摁一摁腳，嘩你話成棟大廈就喐啦咁樣。咁另一個原因呢又再與時並進啲喎，因為你知唔知道原來呢呢一、這個蔡格大廈裏面呢犀利啦。佢哋咧就話係有一個叫做重鎮嘅基地咧，係咩嚟嘅咧？因為佢話咧裏邊就係、是、最主要嘅比特幣虛擬貨幣礦機嘅銷售重鎮啊，即係呢一個蔡格廣場。咁咧佢話啦，呢一棟大樓仲要隔離呢一棟咁樣嘅廣場咧，原來就係專門就開呢啲即係挖掘嗰啲 Bitcoin 嗰啲機喎。咁你知啦，話佢哋嗰啲形容詞咧就話，如果你要買 Bitcoin 咧，其實就唔係買噶嘛，要掘噶嘛。咁咧你仲要咧即係掘到佢之後咧，咁你就有機會咧就可以開採到咧所謂嘅呢一個 Bitcoin 出嚟。咁啊，你仲要爭住嚟開採嘅喎，大家用咧即係最高級嘅電腦咧，然後咧大堆頭咧就鬥快計算啦，然後就挖到呢、這個。嘢出嚟，咁所以俗称咧就系用矿机啦，而佢哋咧生产呢一个过程咧就叫做挖矿啊。咁而家啲人搞笑咧就话啦，咦喂，会唔会咧佢呢个所在地附近咧，既然都系呢一个所谓嘅掘矿嘅重镇咧，系咪真系掘下掘下，而家咧掘到咧，哦掘到地陷啊咁样？当然都系讲笑啦。咁但系点解会有咁多讲笑咧？因为如果唔系嘅话，你都解释唔到点解呢一栋咧，即系深圳地标嘅大楼咧，最后会变成咁样嘅？点解最后咧，佢都系会变成呢、這、一个即系刘震震啊、刘郁郁啊咁样咯？咁所以咧，你唔用一啲方法咧嚟安慰自己嘅话咧，点住啊？点翻工啊？哦，不过你放心，佢而家都翻唔到工噶啦吓。咁我哋咧唯有拭目以待啦，睇下佢嘅官方公布嘅答案，比头先我哋谂嗰啲咧，又会边个即系再巴闭啲啦吓。嗱，俾几条片你睇下，呢啲片咧都系等你对于咧内地嘅一啲所谓嘅奇葩楼宇咧，会有一个深切嘅认识嘅。一啲有啲咩奇葩咧？我冇，譬如重庆咧，佢有栋楼咧。佢有兩個加油站喺同一棟樓嚟嘅，咩話？咩意思啊？冇，即係佢嗰層大廈咧，地下係加油站，中間住人，但係樓頂咧仲有個加油站喎。即係你有冇試過上到45樓度咧，然後就做加油嘅工作咧？咁啊，你可以自己慢慢睇下，欣賞下咧祖國奇特嘅建築風格嘅嚇。哇！程振鹏，如果要你上到去40多樓都冇咁高嘅，你去到10多樓度加油，唔知你嗰个感觉会唔会系哇更上一层楼啊？行多步就真系要加油啦，程振鹏。 哇，咁样加油法啊，真系咧，除非系打气加油嗰啲啦，努力加油，努力。加油呢啲咧，如果唔系咧，我谂都真系好难想象啊！好啦，咁啊，多谢阿曾志豪啦，介绍呢啲咁奇特嘅喺内地嘅一啲楼房啊、楼宇咧，原来咁得意噶吓！好啦，有咁多唔同嘅名，咁我又回敬翻你啊！你既然让我哋咧了解更多咧内地嘅楼房嘅得意嘢，咁我都摘翻一个咧大陆嘅新闻俾你，兼且咧让各位听众咧都可以上网咧睇一睇呢条短片。嗱，呢条短片咧就真系唔使走到去或者 search 下内地嘅短片。就是 search 咧，本港嘅一个新闻网咧，都可以睇到呢条短片嘅。咁大家可以睇咧，星岛网咧入边咧就有一则嘅短信。呢、這个短信咧有一条短片，就话咧河南新人排队，就排几长咧100米咁长嘅长队，就爱嚟做咩咧？登记结婚。咁即系话咧，好多人排队登记结婚啦。咁啊，揿入呢一条片度睇咧，就发现啦。我、哦、原来件事呢就係同尋日呢一个日子啊 ,520 呢係有所关系嘅。咁大家知道啦，尋日呢个嘅5月20号呢正所谓呢520啊吓。咁520呢喺内地呢就即係用呢个普通话读呢就类似嘅谐音，就係我爱你咁样。咁内地人特别呢鍾意呢啲个日子啦。咁就连呢香港呢其实呢都近年都係跟咗好似大陆咁样。都咧就住呢个520 5月20号嘅时候咧，都好喜欢咧，就系去互相提醒大家。 要记得同你嘅另一半咧去表白一下你嘅爱意啊。咁好啦，喺内地咧，寻日咧就以呢一个嘅河南啊，喺河南郑州咧就特别出现咗一个咁样嘅情况，就话咧喺民政局门外咧系排起啦有几百米长嘅长队啊。咁原来咧就一对一对嘅新人咧，啲情侣咧就通宵喺度排队咧，就系等咧希望成为咧5月20日登记注册结婚。哇，真系咧非常之有爱情嘅一个成果喺当中啦吓，个个等住咧去排队结婚。好啦，其中咧喺呢一条短片入边咧就访问咗咧排喺第一位嘅一对情侣。咁佢哋咧系几时开始排嘅呢？原来喺之前一晚咧已经开始排队，排咗成咧11个钟头，去到朝头早嘅时间，终于可以咧就系第一对新人咧就系登记成为注册结婚啦。咁啊，就连咧嗰个民政局嘅工作人员咧都话咧，今日咧好多人嚟结婚注册啊，我哋一定会咧满足晒佢哋嘅要求咧，为佢哋咧完成办理结婚嘅手续嘅。咁啊，大家好高兴啦。好啦，睇住呢一条嘅短片咧，彭姐咧都有啲感受嘅。咁就系计我话咧，如果两情若是真心时啊，又岂在乎啊？嗰520与否啊，系咪？比著系我咧，我偏偏唔会拣呢一啲咧咁热门嘅日子咧嚟到去做啲乜乜纪念啊，或者系做结婚啊咁大件事啦。你谂下，日后咧啊，一到呢啲日子咧，就一定好多人同你争啲唔知咩嘅好位啊，又或者咧你想买嘢咧，都可能特别贵过人啦、啊、咁。比著我咧，调翻转啦，梗系揾一啲咧冇人要嗰啲日子咧嚟到去做自己咧喺呢一个结婚嘅纪念日啊，又或者系做一啲咩拍拖纪念日啊咁。咁咧就特別啲啦，又唔會啊有人同你爭嘢啊，買嘢咧又唔會特別貴。譬如揀翻個農曆7月14啊，嗱，如果你啊即係完全係百無禁忌嘅話咧，就唔使擔心啦。咁啊，到時咧肯定啊冇人咧會啊同你爭呢個日子，兼且咧你仲可以咧可以享受到咧好合理嘅價錢啦，去慶祝添啊嚇。我就会咁諗啦，唔知你点睇，所以我就俾四个嗰、那个呢秒晒嘴呀，兼且露出呢不屑表情嘅 emoji 俾呢一条嘅短片啦。啊，我又唔记得咗啊，桂花田佢係揀边一日做佢嘅结婚纪念日嘅呢？会唔会都係啲好热门嘅日子呢？定还是冇关系嘅呢？不过呢、这个啊，好似嚟緊又要啊住，系咪住咗啦？嗰一晚已经 系咪？今晚 系 放工即刻去，你而家唔好留我。 你打扮成咁嘅， 系 一啲都唔吸引喎、啊。今日 佢点样打扮会吸引嘅？ 今日系外表嘅咩吓？ 你又啱， 我扯， 我输咗。 哦，有，佢嗰个50斤嘅造型，你话坚唔坚？佢每次一着50斤，阿华就 话咗人到癫， 坚痛坚唔痛？ 你闺房之乐，我哋唔好插嘴啦。 啱嘅。 啊！头先你问我答埋你先，我都唔系拣啲好多人嘅，我4年1次啫嘛。 奥运咯， 系啊， 奥运 系啊，29号系咪先？ 记得记住啦。 嗱、放假咧，除咗大家会去郊野公园或者户外咧之后咧，啊，唔知道大家有冇去山顶嘅咧？上山顶你会搭咩公共交通工具咧？会唔会搭下缆车啊？嗱、嚟紧咧5月30日啊，即系月尾嘅时候咧，就系、是、山顶缆车133周年纪念啊！喺1888年嘅5月30日佢通车嘅铁路全长咧有1365公尺，其实唔系太长嘅，8至10分钟咧就可以由山脚上到山顶啦。虽然唔系太长，但系就成为全球其中一个最古老嘅叫做缆索铁路系统啊。咁点解有条咁斜嘅山顶缆车咧吓？事源系为咗住喺山顶嘅当其时嘅港督同埋嗰30-40户嘅居民，咁当然啦，30-40户居民住咗山顶嘅都系吓非富则贵，所以兴建嘅。今日你谂下，如果大家每一日啊都系用紧啊，即系谂下想当年吓讲紧嗰段时间，系每日都系用嗰啲桥啊嚟翻工放工嘅话咧，相信你都想有一架缆车俾你轻松松咁出出入入啦，系咪？系啦，咁啊，跟住咧，咁啊，喺呢、這个 笑咩啫？唔好笑啊！ 完啦， 唔系啊， 未完，未 完啊，未完可以搵翻个位。 唔该晒。 而家除咗住客咧，仲有好多香港嘅市民啦，同埋游客搭过啦。嗱，头先讲过啦，5月30日就系佢133周年啦，系咪？咁佢都年纪大啦，所以系时候休息一下，进行一个为期大概6个月嘅升级工程啊，当中咧包括呢个更换全新嘅动力啦，同埋一啲系统啦，控制咧由信号系统啦，更换咧缆索啦，同埋更换新嘅嗰啲路轨，同埋咧山顶总站同埋花园道总站咧都会扩建，咁啊之后咧就会有新车服务，所以咧而家佢哋坐紧仍然可以坐紧嘅第5代嘅缆车将会喺6月27日咧就完成佢嘅历史任务啦，咁啊6月28日咧就开始暂停服务嘅，咁啊你谂下由1881年5月由一个点解会即系有条咁嘅缆车兴建咧，就系由1881年5月啊，由一个苏格兰人咧，佢提起话，不如就整个缆车啦。咁样开幕到而家咧，足足你知唔知啊？由开始建议到起咧，用咗7年时间啊，先完成呢个咁大嘅工程。最初缆车咧，只系可以咧坐30人嘅，啊，仲分3个等级添啊。最巴闭嘅系咩啊？头先我话过呢个缆车系俾边个坐噶？港督啊嘛，哇！佢第一排嘅嗰2个位咧，系唔俾其他人坐嘅，因为佢个车佢个座位咧系会写住此座位留在与总督阁下，咁诶有个铜牌贴喺度嘅咁样，所以呢个位咧唔会有其他人坐嘅。咁啊，边个即系有边个可以坐咧？咁其他人咧就坐后边啦，分等级咁样咯，所以就好得意嘅。咁啊，讲紧1888年啦吓。咁啊，今日分享咧 KKG 后备 channel 咧，佢有一段咧旧山顶缆车嘅片啊。咁啊，当中有啲黑白嘅，有啲彩色嘅。咁点解咧？因为佢咧就有啲对比啊。咁啊，即系新旧位置嘅对比咧，究竟啊嗰阵时年代咧诶系咁嘅，而家咧就起咗一个咁嘅嘢啦。咁之后又点咧？咁咁啊，仲会影住1964年啊。影视红星嘅蓝红姐姐啊，佢搭缆车嘅情况，哦，都几得意嘅，所以我会俾5个缆车嘅 emoji 俾条片啦。 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哎呀，早晨啊 ，Crazy Lion 同埋呢一个肥妹仔。哎、 早晨啊 ，Crazy Lion 收眼茄。 嗯，早晨啊。 你冇嗌我啊？ 收眼茄咯， 系咯， 肥妹仔啦，仲有屋企嘅同学啦。 系啊，嗱，今日咧，我哋又嚟上呢一个咧体育堂之东京奥运篇。系啦，咁咧，我哋上次咧咪话咧，佢新增咗好多唔同嘅项目啦。咁我哋讲咗其中一个咧，就系呢一个滑浪啊。上个礼拜我哋讲咗滑浪啦。 系 哇。系啊，今个礼拜咧就想讲下佢其中一样咧，就有呢个棒球同埋垒球啊。请问你， 我又真系唔识分。 系啦，佢两样嘢有乜嘢唔同？ 我就系知道垒球咧，英文系 softball。 嗯，另一个就 baseball。 另一个唔识。 咪 baseball 咯，棒球咯。 我真系净系学过 softball。 系啊。 咁啊，系咪都系啲人抛嚟抛去，跟住唔知佢抛咩方向？ 又 系 有一个直头，另一个就 系 接 嘅。 系啊，嗱， 砰一声打。 理论上咧，你就咁睇咧，佢哋都系咧有一班人啦，即系好似我哋如果唔识嗰啲咧，都系会咁讲。咁咪有班人咧攞住支棍咧打嚟打去咯，然后咧 接一个人抛啦咁样。 系啦，咁飞嚟飞去咁走啦，咁样即系好似同啲女仔咧话。咁足球咪有班麻甩佬喺度咧追住个波一样咯，咁样。 但系佢哋叫足球啫嘛，点分噶？ 系啦，点分呢？嗱，我哋而家咧就要咧，即、就、系、是、我哋临急抱佛脚嘅啫嘛。我哋如果想咧用从一张相咧就可以判断到咧嗰、那个运动员佢系打紧棒球定打紧垒球咧，系、哦、有方法噶。 系啊， 系咪佢着嘅衫唔同啊？ 系个波有唔同。 系啦，原来咧 佢揸住咗咁细，我睇唔到， 睇到噶， 飞， 同埋你会击球噶嘛嗱，因为咧、如果系棒球嘅话咧，佢个波咧系咩色噶？ 白色啊？ 咩色啊？ 唔识 棒球嘅波你都唔识颜色？ 我唔识有颜色嘅咩？ 有啊，咪白色咯。 白色啦， 系啊，肥妹仔讲啱咗咯，白色。咁跟住有两圈嗰啲红色嘅车纹咧，就会车住佢啦咁样。但系如果雷球咧，佢系黄色，又或者系绿色，总之系荧光黄或者荧光绿咁样嘅颜色嘅。 哎呀，咁噶？ 系啊，咁同埋咧，边一粒大啲啊？即系俾人话你系棒球好啲定雷球好啲啊？ 因为咧棒球我起码都知道佢系白色同埋有两环嗰个好明显啊嘛，雷球系明显所以唔值咯、 啊。你平时睇得雷球少啫， 系啊。 原来雷球系大啲噶， 系、 啊雷球咧更加大粒同埋更加重噶，系、啊咁咧同埋场地嘅大细咧亦都系有分别啦。咁如果你总括嚟讲咧，就系、是雷球嗰个咧面积就细啲嘅，棒球面积就大啲。 咁打嘅人数咧、 打嘅人数咧都有唔同嘅。首先咧，如果你讲话嗰个比赛咧几多个局数就可以打完咧，棒球咧就打九局嘅，咁咧呢个垒球咧就打七局嘅。咁啊，其他人同埋咧佢连投球嘅姿势都唔同噶、佢话咧，如果你系棒球咧，通常你见到咧就系、举高个头顶，跟住咧喺个膊头度 hoot 咁样抌出嚟嘅，又上而下飞出嚟嘅。佢话垒球咧有阵时咧系会下手抛啦，好似抛保龄球或者成个大风车咁样嘅，因为佢个波重啲啊嘛。 佛诞假期有所减少。不过疫情在民众日常生活之中不断传播，传播能力更强的境外输入变种病毒开始在社区蔓延，防疫部门早前决定下个星期一起延长现行防疫响应级别三个星期，同时禁止五人以上聚集。正在美国访问的南韩总统文在寅会见美国众议院议长波洛西等国会领袖。韩联社报道，文在寅高度评价美国向国际社会援助新冠疫苗，期望两国密切协调疫苗供应等卫生安全政策，并且愿意在全球供应半导体与电池的生产能力方面与美方加强合作。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南海北部。预测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几阵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气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350点，跌99点，总成交金额666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87点，跌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27点，跌107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88元，跌21元；盈富基金28.56跌6仙；美团274.6系升1.4；阿里巴巴206.6升6毫；小米集团27.8升4.5；京东集团289元升8.2；快手238.4升11.6；比亚迪股份162.8升1.7。友邦保险100.2跌1.4，药明生物108.9升7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63，英镑11.009，瑞士法郎8.651，澳元6.025，加元6.431，新西兰元5.581，欧元9.496。每百日元对港元7.13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2.883。日经平均指数报28,222点，升124点。港金现价报17,350元，跌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2.75美元，卖出1,873.2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较早前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彩石呢第五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但系仍然影响到龙翔道去观塘道挤塞，龙尾喺黄大仙中心噶。重复多次，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彩石里第五线的交通意外清理好，但仍然影响到龙翔道去观塘就挤塞，龙尾排到去黄大仙中心。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喺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咁较早前启德隧道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咁而家就取消咗，咁只系七行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短咗好多，排到去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咧仲系挤塞，咁慢车咧排翻上去观塘绕道，咁而家观塘绕道去东隧，龙尾就喺丽晶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排到合和中心，在九龙连翔道去翻窝打老道方向就车多，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沙田岭隧道出口沙田、元朗朗天路红天路屯门、天水围天影路流浮山、神奇道迪恩户方向迪士尼、大埔道以登华庭沙田同埋将军路宝顺路宝康路调景岭。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星期五咪坐低，马同学 ，Master Mike， 仍然是我有我在兑现我梦与想，来环游我世界，这一切自由自在，从没界线跳跃上限更适当，心底天上从今不可再观赏。 逢星期五晚上十点到十二点，马俊伟同你继续倾，同你唱住倾。 今日风骚快活人有曾志豪、 桂花田， 仲有我仙乐飘飘蔡景文。 系啊，我哋要提醒大家，我哋个团队里边啊，仲有蔡景文噶。 系啊，又系我仙乐飘飘。蔡敬文的同事啊， 他剛才都在這裡提供了一些好新聞給我們的， 晚 點可以用一下， 我們不能夠當他是 當他是透明啊，是咯， 好啊， 實在我們心家 啊，好啊，講 天氣先，現 在氣溫31度，相對濕度 72%， 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直播室有曾志豪，有程振鵬， 有桂花田，在直播室外呢， 是啊，還有 很多人，成抽人那麼多， 好啦，嗱，我想問啦， 系咪可以点唱啊？今日 啊，点唱啊？好啊，不如再点唱先 啊，都好啊， 好啊，系啊，不如点唱下、啊？我哋欢迎大家咧，可以打电话嚟18723888啦，咁啊可以留言啦。咁啊，另外可以喺我哋嘅风骚快活人面书专页嗰度咧就留言啦，仲、有我哋嘅 fax 号码23396453嘅， 系冇错冇错。 哇，可以打电话嚟咯， 可以啊，可以啊， 听我而家。 我想问一下，当大家翻到屋企搭 lift 嘅时候，有冇睇睇大家嘅大堂管理处有冇高？ 通告， 通告系啦， 有 啦，有啲咩通告去？ 唔系有听有睇 ，OK， 你每次都睇嘅。 通常咧就要望下 你先睇下 lift 到尾啊，定系先睇通告之后先想搭 lift 嘅咧？ 因為咧， 應該要特別睇咗先搭 lift 噶。 唔係，我問一下啫，即係話你嘅程序， 我個程序一定係望咗通告先，因為咧嗰條通道咧係先係見到啲通告，然之後先係埋到去個 lift。 哦 ，OK。 咁所以一定係睇到嗰啲通告先嘅。 但係你通告你唔會企喺度睇曬所有通告啊？定係 立下嘅啫。 哦，立下嘅啫。 佢唔會有佢又唔會話密質質到咧，你要企喺度睇。你基本上你一立到，因為有陣時咧啲通告咧係用公仔嘅，即係譬如個廁所個馬桶公仔，而且大交叉， 咁 你知啦，咁你知 道 會冇呢個鹹水供應啦，咁又或者佢整個水龍頭，然之後打個交叉，你又知道，咦可能會有食水暫停喎， 呢個好啊，簡單易明喎，又覺得， 咁係咪唔使企定都睇到啊？ 係啱，呢個做得好，係啦。咁啊，鐘志豪咧， 我咪就係入到 lift 見到冇嘢做嘅時候，咪望下咯，哦原來冇鹹水喎，咁樣咯， 哦即係你通過係貼喺lift裏邊嘅， 佢門口我都冇乜留意啊， 係 啊， 因為撳 lift 嘅位置。 其實我每次搭新 lift 嘅時候咧，都係心不在焉啊，或睇手機啊咁樣咯。 你嘅幾時在焉過啫？其實 係啊，在焉就起行噶啦，要 係咪先？咁你想問咩咧？ 唔係因為咧，如果 好有禮貌，你問得呢個真 係。如果大家冇留意嘅話， 你仲想知啲咩？ 因为都要知道，如果你没有留意的话，那你很容易触犯到你那座大厦的一些新规例。那触犯了之后，那会怎样？那未必要拉的，那就被人秒罪了，或者说程先生不好意思啊，即是我们张贴了很久的这个稿子，请你下次不要再这样了， 是不是？免 得被街坊说你 了。哦，你只是穿着条孖烟囱周围走。 是不是那 种？什么？ 是不是说他程先生，你不要穿着孖烟囱周围走，你夜晚声浪太大咁樣， 嚟嘅一個人都有聲， 調房都有聲， 一個人點一個人點解冇聲啊？ 唱歌啊？ 乜都有噶啦，系咪啊？ 哦 ，OK， 咁我想问你有冇试过触犯一啲规例，跟住又俾啲管理员人员咧就话 佢咁？ 阿程生唔系，佢都系好热心嘅。 冇、 啊，程生啊，其实 冇， 系啦，都冇， 冇， 咁咪做得好啦， 好乖系啊。 系啦， 我哋唔俾机会佢可以跳得落去，然后我哋再问佢你想讲咩啫？ 咁 样， 咁冇嘢啦。 喺大角咀， 大角咀 有一座大厦， 大角咀啊， 系啊，你系啦 ，OK， 系你有朋友喺附近啊，咁啊。佢个管理处嘅大堂嗰度咧，个升降机嘅门外咧就张贴咗两个告示通告，咁啊俾大厦住客嗰度啊俾佢睇嘅。 跟住咧， 系啦，咁啊即系话如果喺个 lift 门嗰度你都睇唔到嘅话，咁啊真系唔该晒啦。咁佢讲咩咧？ 佢贴喺度 lift 个门嗰度啊？ 通常可能喺埲墙啦， 唔系埲墙啊，即系喺个系啦，即系嗰个墙就好，系啦咁样，跟住咧就贴咗一个 系乜嘢咁巴闭啊？唔睇唔得， 系咯，你 K 宝冇得睇，你嘅 Now 冇得睇， 系咪又叫我快啲交管理费啊？ 定系你冇投票啊？ 唔系啊， 佢搵紧啊，佢你碌佢仲未碌到单身份啊？佢系咯，你仲未嚟开会？ 咁佢就话啦。大热天时，有咩水果系当造噶？ 榴莲啊， 榴莲 系啦， 咦，好似有见过话唔准搭 lift 啊嘛，榴莲系嘛？ 系啊系啊，榴莲唔准搭 lift 啊！ 你讲你有 friend 啊？ 系啊系啊， 佢就话啦，咁个告通告就系讲紧，携带榴莲者不得使用升降机，携带榴莲者不可用升降机， 系 啦，佢就贴咗呢两个通告，就叫大家啦，喂，如果你买咗榴莲，唔该你行翻上去啦，你唔好喺度搭 lift 啊， 唔系咩叫行翻上去啊？ 咁你行楼梯咯，行楼梯翻屋企咯， 咁楼梯咪仲衰密闭空间咯，都一样，通风都冇噶，焗到成条楼梯都系， 有啲楼梯系真系冇。冇風冇窗仔噶， 嗱咁啊唔啱數喎，真係。 嗱咁點咧？即係建議大家食完之後先用翻屋企啦，係咪？ 係咯，但食完之後你個口唔好擘大喎。 你戴口罩嘅，係 啦。咁如果咁計嘅，我個榴蓮都有個殼噶。我都有个罩罩住佢喎。 有啲人系买粉粉剥咗壳嗰啲噶嘛。 咁都有包装纸噶。 都唔系话嗰个味大到咁啫。 其实我都觉得系啊，嗬。同埋你咪即系 有啲歧视喎。 系啊， 虽然我唔食榴莲噶吓。 我都唔食榴莲，但系曾志豪食噶嘛。 我食噶， 我有歧视佢噶。 系啊，冇嘢噶，都要买翻屋企噶。 你可以食完翻嚟做节目，我 OK 嘅。 同埋而家咧，嗰啲榴莲嘅包装 佢冇话，但系同埋嗰张通告咧冇话系打开啊，定系即系包装好啊？佢直接话 食完啦。 啦， 咪咯，成嚿榴莲咁榴莲糖带唔带得上去啊？ 系 啊，嗱，咁但系同埋我见到而家啲榴莲咧，即系通常都系剥壳嘅，好少话自己自家喺屋企开嘅。咁可能有啲系开咗，但系即系话叫阿姐帮我开咗个壳，但系嗰个盖咧，佢依然要喺度嘅。咁你其实佢有包装好噶嘛？有啲成一份份咧摆喺个胶盒里面，其实密封 好多都系咁噶， 系啊，密封有啲就唔密封，就系攞啲保鲜纸， 有啲就蝴蝶嘅。 Hello， 有啲唔密封， 系啊，好多姿多彩， 好多姿多彩嘅。 咁问题就系话，有啲朋友就话：，喂，你咁样去歧视榴莲唔得。 嗱，我就话一视同仁啦。如果因为咁嘅话咧， 条咸鱼我觉得个我都觉得臭噶啦。咁系咪俾买啦？俾咸鱼？ 你向呢个角度出发，你就输俾佢啦。因为全部系啦，你应该向嗰啲咧表面好美味嘅，但系我可以唔中意噶。 系啊，芒果都好大味噶。 芒果，但系就未西芹，我都唔中意噶，咪芫茜啊。啲人连食诶食嘢食碗面 都啱啊！有人唔中意西芹。 系啊，如果咁计嘅话，全部都要走嘅。 唔系，所以咧有啲 过分， 有啲大有啲网民就喺度讲咁讲嘅啫，就话哎呀，哎真系搞笑啊！咁啊，其他嗰啲系咪嗰啲唔食管理诶，唔系 唔食管理处啊？ 唔食。唔食榴莲， 我唔食你啊！ 唔食榴莲嗰啲系咪交少啲管理费？食榴莲嗰啲交多啲啊？咁样 就唔系咁样话， 唔系调翻转，食榴莲嗰啲交少啲管理费。佢长期都唔搭得 lift， 系都唔系俾我。 佢长期都唔用得 嘅 lift， 我自己行楼梯啫。调转佢应该交少啲管理费。 唔系咁，佢哋有啲拗撬啦，有啲就话喂，咁你真系唔可以咁样夹硬要唔俾人哋搭，同埋搭 lift 一阵间啫嘛，有几咁大影响？ 喂，你夹 lift 咧本身又有通风嘅，有个抽气噶嘛，系嘛？ 但如果佢要你带榴莲搭 lift 咧，要交通风费又得唔得咧？佢话得，你可以你可以使用我哋嘅。系啦，你可以使用我哋升降机嘅，不过我哋自己要准备两支芭蕉扇啦，就吹到佢冇晒味为止。 同埋咧，其实而家坊间咧有啲叫做雾化嗰啲喷剂咧，佢可以咧灭埋嗰啲叫气味噶嘛，咁咪会叫大家夹钱去买。 唔系个前设咧，就首先就系点解要定一个咁样嘅规矩？ 即系人投诉咯， 系 啦， 投诉 一定有 啦。 咁以呢一个嘅大厦为例啊，佢会唔会系需要经过一次嘅业主立案法 全体通过举手？ 系啦，应该要有投票啦，要有一个机制啦，唔系你话有人投诉，于是就唔俾人哋咁样做。 系啦，咁然后咧，我就会喺佢投票前夕咧，我就会用不法嘅手段洗还手，我就会逐家逐户咧就买榴莲。送俾佢哋食，你试一次先啦。其实好嘢嚟嘅，嗱， 即系导佢哋 系啦，系啦， 等佢接受 系啦， 系 啦，摆明系佢选啊，摆明系佢选。嗱，我知听日投票啦，你食咗我榴莲先，系啦，嗱，你试下有猫山王啊，又有咩都 有山猫王啊， 系啊，咩都试下啦，咁样系啦，唔系 老虎王。 你谂下有几多人咧，会唔会系佢其实系未食过榴莲嘅，闻到阵味就避开咗啫，可能佢一试就爱上佢啦。 可能人云亦云话，哎呀，大味嘅，其实佢未试过， 佢根本就冇试过，系咪啊？ 一试就钟爱， 系啦，就净系出于偏见。 我有试过， 我都有试过。 结果咧， 我系试咗唔中意啫。 我其实唔中，我发觉我系唔中意榴莲嗰种嘅质 感 啊，个质地口感，咬落去咧。 一 劈 一 劈，感觉好滑。 佢有硬同脆嘅，不过有啊，不过就唔系好受啲榴莲迷欢迎嘅，因为通常我哋中意食嗰啲咧就 系 好淋白白啊，熟晒啊，系啦。咁但系咧，佢有啲咧，其实就可能佢未熟得晒，或者啲肉咧，都唔系嗰只即系金枕头嗰啲啦。 你 系 食边只啊？ 佢就变咗系硬刮刮嘅，有少少硬同埋脆嘅。我中意食软淋淋嗰啲啊，直情系肚屙嗰只 feel 啊。 即系我哋食过嗰啲，我哋挂晒。 所以你哋可以先试下食又硬又脆嘅啦。 咁嗰啲有咩好食啊？ 嗰啲 食咯， 嗰啲嗰味冇咁香，咪冇咁重噶。 但系我食过榴莲糖喎。 系啊，榴莲糖我反而唔中意食嗰啲。 好似椰子糖咁样嘅。 系啊系啊，仲有榴莲味雪糕咯。嗱，同埋呢张通告都有漏洞噶，咁我咪嗰啲系列都唔带得啦。 总之有榴莲两个字都。 系啦，系咪榴莲味雪糕啊？嗰啲都唔得咧。咁咧，网民就我见过呢间新闻咧，啲网民就玩嘢咧，佢就话得。佢话我哋咬文嚼字啊嘛，因为咧佢话唔准携带榴莲搭升降机啫。佢话咁不如点啊？ 榴莲自己搭咯，我唔俾你拎佢啫嘛。 佢话佢揿开个 lift， 开个榴莲喺度，跟住揿掣，八楼啊八楼，九楼九楼，跟住咧会 我喺九楼度接翻佢。 系啦，咁啊榴莲自己喺个升降机度嘛。 佢搵屋企人啊，话等佢开门嘅时候 就即刻将佢运走。 系啦，跟住拎佢拎走。 呢个都系方法喎。 讲大话叻过你咧，咁你搵错人啦。如果你讲大话叻过你男朋友咧，咁佢搵错人啦。如果你男朋友嘅另一个女朋友讲大话都比你哋两个叻咧，恭喜你哋会结婚啊 ！Bless you。 夹着有攻击性的独特气焰，你像满身带着珠儿红榴莲，从来没有假惺惺故作亲善，谁亦难埋葬像向世界宣知，世上你的观众只画做两面，爱慕你跟痛恨你各具一线，从来没不争不阻尴尬的你，其实我期望被爱多一点，多一点点点多一点，爱你如流年，心伤盼飘远，芬芳往心里转，只想两相见，身边长流年，光阴懒得计算，人事如美娟和流年，鲜花如水泉，不敢说不会变，只想两相见，身边长流年，偷得片刻永远，趁愉快光景过尽甜美。你是我今生世的重大发现，女爱也不向你正完全自然，从来未懂假惺惺故作真事，其实我期望被爱多一点，多一点点点多一点，爱你如流年，心声盼飘远，芬芳往心里转，只想两相见，身边长流年，光阴懒得计算，人事如美娟和流年，鲜花如水泉，不敢说不会变，只想两相见，身边长流年，偷得片刻永远，趁愉快光景过尽甜。 阿仙又话：如果你问你爱人佢爱唔爱你，佢拖住你一只手指搭你咧，咁佢爱你30%；如果拖住你两只手指搭你，佢爱你50%；如果佢拖住你五只手指搭你咧，佢爱你90%；如果你唔系佢都成日讲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咁佢就比100%更加100%唔爱你。决裂。 爱你如流年，心声盼飘远，芬芳往心里转。只想两相见，身边长流年，光阴懒得计算，人事如美娟和流年，鲜花 先又有话我，你的爱情、事业、家庭、朋友、财富、健康，种种东西出现危机的时候，往往就是在你认为已经没有危机的时候，小心and珍惜。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听众道歉啊！ 听过嘅系流年飘香， 突然间点解唔讲？要加翻前节，突然间 cut 咗，听唔晒嘅。 突然间开咗个流年飘香， 冇嘢嘅。国家使改进课程， 系咯， 睇翻要加监啦。 你头先讲啊，自己节目佢唔怕嘛，冇影响其他人啊。 听众啊， 系啊，听众唔好意思， 忍受唔住啊， 对唔住，对唔住。 我哋继续唱翻咯。 Happy Friday， 爱你如流年，咁样系啦。 继续接落去抢咪。 系咯，突然死亡咁样，真系。okay。 喂，提一提你啊，你知唔知咧？我哋而家用翻桂花田嗰个毛先，两位啊，而家咩月份啊？ 五月 系啊，系啦、啊。啊，你知唔知五月咧喺日本嚟讲咧，有一种叫做五月病嘅。 五月会病啊？ 五月饼，我 以为唔系月饼， 五 月 饼 系情绪 病，系啊， 情绪病 系啊。佢即系等于咧，我哋可能话有咩 Blue Monday 啊嗰啲咁嘅东西咧。咁啊，但系原来咧，佢话喺日本咧，佢哋有一种好特别嘅社会现象咧，叫五月病。凡系五月咧，就会即系有一啲咧，即系真系会有一啲叫做季节性嘅病痛咧，就会出现嘅。 有冇得医噶？ 究竟呢、這个系啦，有冇得医啊？ 咁会唔会死人噶？ 五月就系成个月冇翻工啊！ 系啊，佢话究竟呢个五月病咧会有啲咩嘅咧？咁样佢话咧嗱，过去呢两年咧，佢话日本咧嗰个肺炎疫情咧，佢话去到五一黄金周前夕咧就变得严峻咗好多啦。咁啊，佢哋咧而家亦都迎接咧佢哋最长嘅一个假期啦，因为原来佢哋都有一个叫做黄金周咁样嘅五月初。 系 咁啊，于是乎咧，佢话呢种病征系咩咧？就系、是。放完长假之后咧， 唔愿做 嘢啦，就话佢哋翻到学校啦，或者做嘢嗰啲朋友咧，哎呀，冇晒兴趣啊！望住任何嘢咧，都好似一个唔中意食榴莲嘅人咧，望到榴莲咁样啊，系啦，就唔掂嘅咁样，仲要好夸张嘅，佢话咧意志消沉啦，新认识嘅朋友咧，突然间变得唔新奇。明明我新认识你咧，应该系好多 好奇啊 嘛， 好想认识你啦。 系啊，仲要夸张到呢句好笑喎，佢话。突然间好似认清咗个现实咁样咧，切，其实桂花田冇乜特别啫，都系人一个啫，算啦，唔想同佢玩啦咁样。 咁样噶？ 系啊，佢话突然间去到五月嘅时候咧，就会好似即系擘大眼，睇清楚究竟发生咩事咁样。咁佢话咧同一样嘢有关嘅，佢话原来去到日本嘅五月份咧，佢哋呢一个被誉为系恶名昭彰啊。即系直情系有最大恶极嘅嗰个叫做梅雨季咧就开始啦。 哦，即系梅梅噏噏啊。 系啊， 哎、 即系 湿立立啊。 咁呢啲真系绝对影响情绪喎，又真 系。系啊，即系佢话原来我哋香港五月份咪都差唔多雨季啦，系嘛？定系 都系嘅。 我哋而家 都进入 唔系你话潮湿天气咧，就系三四月嗰个时候嘅。 系春天 啦。五月咧，而家你睇下，咦，甩甩立边又湿啫？ 系啊， 都会有横风横雨噶啦，跟住。 但系好夸张嗱，即系我早知一。问阿小白啫，佢话咧每年五月至七月咧就日本嘅梅雨季节啦。佢话咧空气咧又闷热啦，又潮湿啦，而平时嘅日本人咧习惯咗咧嗰啲干燥啲嘅气候啊。所以佢话咧突然间咧嗰种咁样嘅调节咧适应唔过嚟咧，佢话会有季节性失调机率。佢话心情咧就好似空气里边嘅水气啊咁多咁重嘅一样， 即系 要去湿喎佢哋。 系啊，跟住就会有一种咩咧低落啦。疲倦啦、焦虑咧、抑郁啦，咁啊，老实讲，原来佢话咧呢一段日子咧，亦都系佢哋咧，即系吓自杀比率咧好高嘅一个时间嚟嘅。 喂，系咪你先麻烦？如果佢哋冇讲过呢啲嘢嘅，系咪应该冇事？即系唔讲就等于冇事咧？我哋香港， 唔会 系嘛？我哋香港一年到晚，其实我哋啲天气都更加差过佢啦。 咪有 阵时是我哋好似冇咁差嘅系嘛？ 嗱呢一轮咧， 我哋 个 湿湿热热， 大家觉唔觉嘅？有阵时咧瞓觉咧，越瞓咧。你越攰喎，醒啦都瞓咗好多个钟啦，应该瞓够啊，但系都唔系嘅，仲系好攰咁。咁老人家咧就会话啦，有啲湿气重啊， 系咯， 所以要去下湿啊咁样。 我哋香港，我哋呢头即系我哋呢个区域咧，其实都系常年我哋系湿热嚟噶嘛，我哋湿热啊，都咁多年都系咁样啦。我哋边有话、哎呀五月又唔开心，六月又唔知点，四月又唔知点咁样， 长年累月都系咁样。 同埋佢话咧呢个病咧都系60年代嘅产物嚟噶，佢话开头咧，佢哋咧东京大学用开啊，咁啊，因为咧由佢哋大学竞争嗰个激烈嘅情况开始引起，一路到而家，所以如果你有啲朋友喺日本嘅话，五六月你要关心佢多啲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话：，即使本港疫情放缓，佢亦都唔赞成大幅度放宽防疫措施，以免疫情反弹。长远仍然要多啲人接种疫苗。何柏良喺一个电台节目话：，本港每隔一段时间就有酒楼个案。相信呢个正正系内地所担心，有个案喺本港未有验出确诊，但系去到内地嘅时候就验到阳性，包括喺深圳同上海，部分人更加喺内地引致紧密接触者嘅群组。何柏良又认为，当局必须按不同嘅年龄层组别交代接种疫苗后嘅死亡个案，让外界掌握。他不明白为什么医管局仍然未能够做到，关注究竟是医管局不愿意发放相关资料，亦或是在数据分析方面不够精准。 消息话，当局研究将适合接种伏必泰疫苗的年龄降至12岁。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刘宇龙话，降低年龄门槛对接种疫苗的进度不是帮助很多，因为18岁以下人士占总人口只是 9%，相当于60万至70万人。他期望有教会背景中学的宗教领袖可以发挥作用，令到年轻人主动思考打针，而并非被动去做。刘宇龙建议疫苗接种率达到7-8%的学校可以全面复课，甚至可以无需戴口罩。湾仔区校长联会主席戴德正认同接种疫苗可以在学生层面讨论，好过直接宣布政策就立即去做。他又说，较方便的做法是由外展队到校接种，推动力较强。政府将有关公职人员宣誓的条例刊宪，规定区议员需要宣誓拥护基本法和效忠特区。新民主同盟轮任召集人大埔区区议员任启邦表示，新民主同盟18名区议员已经有一半因为不同理由辞职，余下9人全部会宣誓。他又说，未来会改变工作方针，集中处理民生事务，服务地区。中西区区议员自由党的杨哲安就说，希望宣誓安排能够挽回市民对区议会的看法，强调当选的区议员不论政治立场都有责任服务市民。美国国务院表示，国务卿布林肯和以色列外长阿什克纳齐通电话的时候说，未来几日将会到访中东，分别会见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官员。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一名官员向路透社表示，虽然以色列与哈马斯达成停火协议，但是重申以色列与世界应该清楚哈马斯仍然有发动袭击的能力，敦促以色列必须停止在耶路撒冷的侵略行为，并且为连日空袭加沙地区所造成的损毁负责。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几阵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气酷热，但系亦都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382点，跌67点，总成交金额79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91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59点，跌7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86蚊，跌23蚊；阿里巴巴208蚊，升2蚊；盈富基金28.5毫，八跌4仙；美团277.2升4蚊，小米集团27.7升3.5毫，京东集团291.2升10.4，快手238蚊升11.2，比亚迪股份163.1升2.2，友邦保险100.6跌1蚊，中国平安80.95毫跌1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63，日元108.86，瑞士法郎0.898，加元1.208，人民币6.435，英镑对美元1.418，欧元对美元1.223，澳元对美元0.776，新西兰元对美元0.719。日经平均指数报28,242点，升144点。港金现价报17,340蚊，跌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2.96美元，卖出1,873.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

意思系咪即等我讲啊？咁 佢俾你讲啊！ 好啊，咁大家记得啦吓，快啲而家可以打电话嚟咧点唱噶啦！打一阵咧接通你嘅电话咧，就等你喺空气之中咧就啊同你嘅亲朋戚友讲啦。咁啊，至于呢个时候咧啊呢样嘢要问翻咧两位家长啊，系啦，阿田同埋阿豪仔咧都系家长，兼且咧小朋友都有读书啦，有翻学啦。如果比着系你。又会是怎样去回应学校这样的诉求呢？ 哦，是啊。 话说 个诉求大不大的先？ 其实就不大的，不过呢搞到件事很大件事。好啊好啊，因为背后的意义呢真是要教导学生的。 是啊。 嗱，这件事发生在湖南湘西。是。那就有传呢就话有一个县入面有一间小学咁去举行呢募捐的活动。嗯，好啦，呢啲啦，可能香港有阵时都会出现啦。好啦，有几个学生，佢哋翻到学校嘅时候咧，老师话：，今日要募捐噶，记唔记得啊？要带钱翻嚟噶噃吓。点知嗰几个同学唔记得带钱翻学校，于是老师就好失望之余咧，竟然做咗一个行为，就要啲学生家长咧记得。你的小朋友是需要回来募捐，你记得俾钱佢。 哦，罚抄。 做了什么行为呢？不是罚抄。 挂牌。 是啊， 挂个牌。 他阿妈都知道看到，一定要记得嘛。 在他校服上写字。 又不是。 在他心口仔上写字。 是啦是啦。 屁股写字，恶母刺字，额头刺字，条脷刺字。 哇。 打电话刺字。 哇，咁好恐怖。 列个 price tag， 好像打超市那些即是标贴这样贴上去。 都呢一个都系比较常用嘅方法咧，就系、是、拍片。 拍片啊？ 系啦，学校咧，老师咧就谂到拍片，点样咧？叫嗰啲咧冇带钱翻学校募捐嘅， 一齐企喺操场嗰度， 企喺课室， 唉，真系惨真系。 企喺课室一字排开，然之后老师咧就拍低，一边拍就一边咧就讲嘢咯，就话咧。希望家长咧记得支持一下啦，啊，今日咧系必须要完成嘅呢一个嘅任务咁样。 我哋唔啱，我哋错。 咁然之后就影住咧嗰班小朋友咧，个样好无奈咁样啦。跟住咧佢就将 掹晒啊！ 喺室内嚟嘅课室里边，于是乎咧拍完条片咧就将佢咧广泛咁样去转发。 吓、哦，仲要咁样啊？ 摆网度啊？ 家长群组啦， 系啊， 唔止添啊，睇过晒 CCTV 啊要。 唔系，因为嚟到 嚟到香港喎，而家 連香港 都係咯， 香港廣播道都知道你湖南湘西而家冇錢啦，真係。 嗱，咁呢一個嘅學生咧，佢哋其實需要捐幾多錢咧？就捐六蚊人民幣， 每人。 咁係啦，每個學生 六蚊人民幣都要搞到咁大件事啊！ 其實係因為學生唔記得咗通知啲家長。 係咯，咁都係六蚊，唔記得咗六蚊，咁咪第日去做咯。 咁有好多家長咧，見到呢條短片之後咧，就覺得咧。好尴尬啦， 系咯， 梗系尴尬啦，尴尬到嚟香港，我都知道你个仔冇捐钱、啊。 喂，同埋咧，嗰、那个尴尬系一件事啦，另外一件事咧就系、是，啲学生啊会点样谂咧，系嘛？即系佢唔记得咗叫家长俾钱佢哋， 我就要拍片啦，系啦。 咁募捐本身呢个行为啊，都系发自内心先啱噶，系善心啊嘛，系咪？咁、而唔系话咧，好似变咗一个惩罚咁样啊？ 同埋一样嘢就係话我今日唔记得啫，咁好啦，你话好我今日唔记得我截数啦，咁咪截数，咁佢自己可以私底下 哎 呀，佢私底下可以自己去募捐㗎嘛，啱唔啱呢件嘢去 所以令到 或者唔係一个must㗎嘛。 有啲网民呢都闹呢个学校啦， 喂 你而家咁样啊，啲细佬哥冇带钱返嚟，你又要佢哋拍条片，然之后就话返俾家长听，咁咪好似人哋嗰啲索马里海盗呢绑架啲肉心，然之后呢就拍片要佢哋俾赎金。 佢而家好似仲要谴责，即係其实我仔女呢俾拍片呢系咪需要征询家长去同意嘅呢？ 哦，咁你要用呢个角度咁当然可以啦，不过我諗呢都唔系同唔同意，而系即系小题大做囉。同埋你有冇发觉，同埋你有冇发觉，即系其实佢哋都真系好唔识得，即系黄子华话斋，做人冇公关咧就吃得 A 噶啦。你谂下，你其实只不过想个捐钱啫，你点解要用呢招？你可以调翻转噶嘛？我觉得应该调转拍条片系咩咧？唔系叫啲同学仔， 是叫啲老师出嚟， 嗯， 三四五六个老师全部举住个牌喺度，然后就话啦， 动之以情。 今日我哋争五个 quota 唔记得捐钱啦，陈老师你唔好咁啦，我哋自己填咗佢啦，吓点能够要你填噶？系我哋学生冇捐到钱，陈老师你嘅事咪即系我嘅事，你个班冇人捐钱，我哋个班帮你，咁你帮咗我，咁你点啊？我最多我卖头发，我都要赚钱啦，咁样 真系开心 哇，系啦。校长就走出嚟， 然后校长呢个时候冲出嚟咗，都系我唔好，我连少少嘅钱我都捐唔到，我要我哋啲学生嚟承担。哇！你铺悲天悯人，所有老师、所有家长见到咧，即系话衰仔，你做咩唔捐钱啊？你睇你个老师， 都系我唔啱， 都系我唔啱， 个铺系啦，飞扑出嚟交钱， 系啦，仲要肯定个金额多啲啊！阿仔又唔好净系攞六蚊啊，攞六十蚊，攞六十蚊啦！你睇老师粉墨登场几阴功啊！真系唔系，但系你老师系攞住几万蚊个I窿嚟拍噶，都唔系好争钱啫， 都唔使几万蚊啫， 系咪啦？你 万零啦， 你何苦要调转去逼佢咧？应该用呢个方法先啱噶嘛，系咪？ 唔知系咪嗰啲老师咧都要争 quota 嘅咧吓？ 唔系啊，我谂有噶，有任务完成啊，应该系。 系咁，佢得几个冇交啫嘛，即系可能会每班咧里面有个总额咧捐嘅总额。 如果你话佢似索马里海盗咧，就夸咗啲；但系如果你话似咩咧？ 似咩？ 似唔似当年嘅导游真啊？ 哦， 又系拍条片啦，不过佢系俾人哋偷影噶嘛。嗱，我交数年满啊，点样出来都旅游啦，啊，一点规矩都不懂啊，都不给钱啦，你们出来是来花钱的嘛？那我们好辛苦的，系啊，我做我唔中意俾 我做啦。 如果用呢条桥我都屌喎，你们出来要捐钱的嘛？六块钱你们家长都不给啊！ 我想问呢个角色系老师做啊？ 老师啊， 差书我做啦。再唔系咧，嗱，再绝啲，如果佢都做到咁啦，捐咗钱嗰啲同学出嚟 咩啊？ 小明冇捐钱，我有捐钱， 系 啦，唔系你老师劲表扬，你系老师，我系个同学，咁一拍条片走出嚟，系啦，老师，我哋要表扬程小鹏， 好嘅。 佢准时捐咗六蚊，好嘢！ 一路去到魏小田，冇捐到， 哦，算数， 唔系佢一个， 唉，真系。 喂，其实仲有一样嘢咧，可以话我唔捐到钱，可唔可以捐食物啊？可唔可以都系一件事？ 你试下听日唔记得带啊，仲 好搞呢啲啊。不过咧，就算用咩方法都好咧，都系会俾人闹啦。头先如果用呢一种咁嘅方法嚟去拍片嘅话， 魏家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冇金记， 大吉大利， 有我妈咪桂花田。 好啦。 又嚟到八舞金记，今日咧我会继续讲元诗，诶，即系之前咧上个礼拜讲天团啊嘛，讲古代嘅天团啊嘛，跟住我继而就话啦， 我咩竹林七林嗰啲系咪？ 系啊，竹林七贤啊，你竹林七林都嚟埋，你同阿田真系。 好正啊！好正我觉得，有传染啊！你 四王四王大天啊！唉，真系 嗱我哋咪话啦，古代有四大美女系咪？咁其实都有四大美男噶嘛。上个礼拜讲咗个潘安，但系咧就讲咗少少啫。 系 啦， 即系小潘安啊。 系啦，唔 系小潘安之称嘅。 系咯，有小潘安之称咁啊，成日都有噶啦。 系啊，你有冇俾人称呼过啊？ 系啊，就 系 我， 系啦，知潘安我阿妈边个？ 潘金莲。 咩啊？成日都话零售堂，零售堂，佢阿妈咪潘高手。 系，嗱，潘安， 我未听过呢个笑话喎。 嗱，咁啊，被认为靓仔咧，咁啊，总会话你啦。哎呀，你真系貌似潘安，靓仔一名啊。 系 呢位西晋文学家咧，就被认为咧系全中国古代第一美男神。咁咧就用咗佢个名嚟做呢个靓仔嘅标准。 系 有三个字嚟形容嘅呢个靓仔，有咩三边三个字？ 俏潘安。 唔系 俊判案， 唔系或者我系一个形容诶靓仔标准，系啦，即系类似咁啦， 哦，类似咁样， 系类似咁啦， 系高大全， 唔系 白诶高富帅。 嗱，你真系冇谂过，你头先都系讲紧 税， 唔系 白高， 唔系 型 好得意， 壮内长久。 惨啊！真系冇个字错，你真系冇谂过佢有 听众啊！开你啊，小蜜蜂 系啊，有冇？ 佢用美 知 仪 仪咩 仪态个仪 哦，知咧 系姿势嘅姿态嘅 哦， 美系美丽个美， 系 美 知 仪，系啦，用呢三个形容词咧嚟形容一个靓仔嘅标准， 系 因为咧即系佢话咧佢哋诶外貌俊俏。气质优雅， 哦， 彬彬有礼， 你望我哋咪得咯， 系啦， 系咯， 边忽啊， 彬彬咯， 你笑彬彬啊嘛，系啊， 有礼， 系啦，咁咧就用呢几个咧嚟形容佢咧，就系阿标诶标准，即系阿潘安， 想讲标机啊， 潘安嘅靓仔标准， 美之莲 啊，唔系啊， 美之莲， 美之仪， 美之仪啊，又美丽又有仪态，又有姿姿系咩啊，姿整咯，系咪啊， 姿势。 知识咯， 系啊，咁样嗱就其实咧，喂，佢真系咧唔讲得笑个男神。 你见过佢样未啊？ 咁啊， 系未嘅。 啊，其实有冇一啲古代嗰啲画咧？ 冇啦， 佢样 好少， 系好少嘅，系啊。咁样虽然咧，即系咁样就即系佢咧咁对生活噶。 系。 咁咧，佢个名 出埋色相啊？ 嗱，唔系佢有冇咁讲？ 佢生活啊嘛。 咁啊，即系佢个名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嘅。 系。 咁但系咧，即系佢都要生活，咁佢都要出街买嘢噶嘛。 系。 哇！你知唔知每次佢当佢出街嘅情景会系点咧？ 唔系好似我同彭仔出街咁咯。 例如冇人理啦， 好安全， 系啊， 好安全， 系咯，唔系都要俾钱咯， 冇人骚扰我哋啊！ 佢使唔使俾钱先？ 嗱，呢个就 系 好紧要嘅问题 啦。 买嘢唔使钱啊？ 嗱， 系啊， 就咁样嘅，就唔系不止买嘢唔使钱，咁佢每次出街咧，即系佢都要买米啊、买盐咁噶嘛。咁去到咧呢个洛阳城嘅街头街尾咧，哇！人哋啊～即系唔知点解会知道好似追星咁咧，知道潘生今日嚟买嘢啊！ 佢都系叫人讲咗噶啦， 系啦，即系传咗出嚟， 有人通传咗， 咪咯。 佢话成条洛阳城嗰啲街头街尾咧，两行啊， 系 排晒啲妹仔啊、姑仔啊、叔仔啊、婶仔啊嗰啲咧，即系老老乱乱嘅女人咧， 即系望佢， 系啊，你夹道欢迎咁样， 即系江湖咁样噶咯，已经系。 又话以前啊，古代啊，男女授受不亲啊，有啲女。 子咧又要三步不出闺门啦， 要好内敛噶嘛。 但系嗰啲系嗰啲 auntie 级嚟噶咯，已经系。 佢 auntie 级咪有 auntie 带埋个女，即系可能 auntie 又去睇啊个女。啊妈咪，我又会跟埋你去啊嗰啲咁。 咁跟住点啊？会攞签名嘅？ 唔系诶，唔会嘅，唔会嘅。 系。 咁啊，跟住咧就嗰个情景。 偷望个男仔都不守妇道啦。 我偷偷望，我偷偷看。 咩啊？嗱，佢冇你哋讲得咁斯文啊！ 你做乜吞口水啊？ 因为咧，嗰啲女仔咧争相咧，即系好要见阿潘安一面咧，系啊系啊，左拉右扯咧，真系为见男神一面嘅咋。 睇住拉扯边个？ 拉扯嘅女仔咧，即系可能佢唔系 即系批争啊咁样， 挺胸露臂啊，扯头发啊，掹裙底咁样啊。 我都要睇啊，嗰啲咁嘅情况咧，跟住有啲咧狼死到咧， 系 想冲上去阿潘安个马车嗰度。 哦，即系想。佢噶鄉居 係啦，即係佢會坐馬車出嚟噶嘛。 然後咧，然後咧， 佢話咧好有好多女仔知道佢一落嗰個大街嘅時候咧，買定好多花啊、生果啊， 係 啊， 正 啊買咗好多花啊、生果啊送過俾佢啊。點解要講榴蓮？ 生果啊嘛， 係啊，個個嘴佢一架架車行過咧，個個都擺曬咧，所以基本上咧，佢每次出街咧， 總 之係唔使買嘢，佢好多人咧都會俾嘢送，係主動去送佢俾佢咯， 即係放曬佢架馬車上面。 係啦係啦，送咗係佢架車嗰度。 咁所以頭先你嗰句成語應該講出嚟啦。 係啊，有個叫咩啊？ 摘果迎車。 摘果迎車咧，呢個典故咧就係嚟自阿潘安咧，咁佢因為佢一落去羊城嗰時候咧，就買嘢嘅時候唔使買嘢，根本個個都有送曬上去俾佢咯。 咁愛嚟點樣用法啦？呢個成語。 咪即系话咧，佢实在太美丽啦， 太受欢迎。 佢直情啊，去到嗰笪地方啊，摘果迎车，大家对佢好受欢迎，抌啲果实落去咧，直情个成架车都即系充盈啊，即系话咧全部都充满富满咗咁样咯。 系啦，即系话满晒啊， 满载而归又 哇， 犀利啦。 系啦，咁啊呢个就系 有冇啲女仔自己抛埋自己上去咧？ 都话有啲直情想上埋佢个轿 车 马车嗰度咯， 系 啦，咁样啦，吓呢个就系潘安，系咪好想做佢咧？ 系啊， 好巴闭喎。 古代都咁樣。 咁啊好啦，第二個男神咧就係叫做衛界，衛生個衛界咧就係王字邊一個介紹個界，係三百王。咁咧佢係一個西晉嘅男神嚟嘅，又係西晉嚇。咁啊佢咧。就至少咧，即系细细个咧已经好靓仔噶啦。吓，大个咧直情咧俾人叫做逼人啊！ 哦，一对逼人。 哇，即系叫做逼人 啊！咁形容噶。 哦，系啊，即系靓仔咯。咁佢话咧， 肉啊嘛，即系 系啦系啦。咁啊，但系虽则佢靓仔啫，但系弊家伙 系， 即系佢 哑嘅， 唔系咁，佢系英年早逝。 哎呀， 系廿七岁就死咗啦。 系 咁，你估点解会死鬼咗？ 靓死， 靓得太紧要， 靓就 唞唔到气啊！啲人逼住佢，逼婚唔通系 嗱，即系学你话斋咧， 俾人搞啊佢， 点搞法？ 因为咧嗱，因为咧，佢都要有啲前提嘅，因为咧佢咧即系林文章咁讲嘅，由于佢太靓仔啦，每次出街咧，佢就算包到密密实实咧，佢都俾人认出嘅，咁啊引嚟好多女仔咧围攻住佢啦，咁好多 fans 咁啊围住佢啦，但系问题就系。好无奈地，佢好体弱多病。呢位啊，维界咧， 同我一样咯， 系啦，真系咩咩书生话， 文弱书生咯， 系啦，系啦，咁啊阴公猪啊，体弱多病。咁你每一次咁多人围住佢，佢又唔得掂当；每一次行出去又围住佢，佢又唔得掂当。咁咧咁嘅情况之下咧，喂，咁佢阿爸阿妈都要保佢噶。咁佢阿爸阿妈要保住我个仔嘅生命喎。 系 点啊？ 咁点啊？ 要成亲。 佢睇下多病啦，仲要亲乜鬼啫？ 唔俾佢讲嘢，系啦， 嗱， 俾佢讲嘢， 唔俾佢出街， 系 啦，咁啊唔俾佢出街嘅时候咧，系啦，咁啊就禁佢出门， 系 吓，咁啊咁但系禁佢出门啫，咁啲女仔知道吓，阿魏老爷，阿魏老爷唔俾佢出门啊，哎呀，咁点啊？哇，啲人 应征做丫鬟 ，no， 佢啲人咧就系知道佢住边噶嘛， 系， 佢就走去咯。冚个围墙，冚个围墙都要偷看。 红杏出墙就系咁咯， 系啊，佢呢个红杏冚墙喎。 系啊，佢咧去到佢屋企咧嗰度咧，或者嗰个围墙咧，佢冚高冚咗一望啊，睇下见唔见卫我啊卫界一面咁样啊。 哦，哇，犀利喎！ 即系巴闭到咁样。 咁所以吓死嘅佢系。 嗱， 唔系佢应该系屈死嘅， 唔系 屈到病系啦。 嗱，问题就系咧，佢个。好似阿彭仔话斋咧，话佢，因为由于喺屋企，突然间有吓，乜有啲咁多人嚟望我，系真系吓亲佢嗰个 抑郁 心肝仔， 心悸啊， 系啦，跟住咧佢就话啦，因为咁样受惊过度，加重佢个病，而走咗噶， 即系见到太多人。所以抑郁而死，其实唔系，我觉得咧认真谂咧，你即系等于而家我哋都市咧，你见到啲人即系压力大啊，好受欢迎啊，高处不胜寒啊，诸如此类之后咧，佢顶唔顺，咁我有压力咯。其实佢即系等于系咁啫嘛。 古时嘅人就系咁咯，可能 系啊。佢呢度有另一个成语嘅。 我冇写到啊。 系啊，叫做真系，真系个成语叫看杀卫界。看就睇嗰个汗，杀就杀咗佢咯。系啊，即系咧，佢同头先嗰个摘果型车咧，都系形容好受欢迎。不过咧，受欢迎嘅结果就唔同。 系啦， 嗰个就满载而归， 死佢。 呢个就系即系睇到死鬼咗咁样。 睇佢睇到死咗。 系啦。 咁不过咧，佢亦都系一个出色嘅玄学家嚟嘅。咁佢阿妈咧，因为佢咧禁门啊嘛，即系唔再出门啊嘛。咁好多嗰啲咧，达官贵人咧都会啊，可唔可以我嚟家访去李贵公子嚟即系望一望，睇一睇风水啊，即系或者睇下命理咁，佢系先招呼下嗰啲叫达官贵人去屋企，俾俾佢个仔去望一望。 佢后世都有个好出名噶 咩啊？ 卫界卫斯理咯。 哎，好啊，唔该晒你啊，系咯， 得唔得？ 下个礼拜讲埋另外嗰两个啊， 仲有两个要讲啊， 梗系啦。 达成停火协议，结束为期11日嘅流血冲突。美国总统拜登在白宫表示，美国支持以色列捍卫自己的权利，认为以巴民众应该同样有安全、平等、自由的生活，将会致力和联合国等合作提供迅速的人道主义援助，支持加沙民众与当地重建工作。拜登向失去亲人的以巴家庭送上诚挚慰问，又讚揚埃及總統塞西對停火協議作出的貢獻。塞西在社交網站貼文感謝拜登主動在停火問題上發揮作用， 認為各方衝突必須通過外交手段解決。天氣方面，一股偏南氣流正係影響廣東沿岸，同時高空反氣旋覆蓋南海北部。正午時分，本港多處地區的氣温上升至32度或以上。預測下晝部分時間有陽光同酷熱，局部地區有一兩陣驟雨。今晚大致多雲，吹和緩南至西南風，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未來幾日持續酷熱，亦都有幾陣驟雨。下週後期驟雨增多。依家氣温32度，相對濕度68%，酷熱天氣警告生效。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8,370点，跌79点，总成交金额853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91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59点，跌7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85.5，跌23.5；阿里巴巴207元，升1元；盈富基金28.5，跌4仙；美团277元，升3.8；小米集团27.65，升3毫；京东集团290.8，升10元；快手237.8，升11元；中国平安81.1，升5仙；比亚迪股份163.2，升2.3；友邦保险100.7，跌9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63，英镑11.005，瑞士法郎8.654，澳元6.021，加元6.428，新西兰元5.578，欧元9.4952。每百日元对港元7.13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2.887。日经平均指数报28,228点，升129点。港金现价报17,340元，跌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3.25美元，卖出1,873.7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落山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油荔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都是慢车，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在合和中心对出。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联合道就车多，龙尾在富豪东方酒店。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挤塞，龙尾在碧沙路。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在新界将军澳的影业路去厚德村方向近住清水湾电影制片厂一带都是比较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沙田岭隧道出口沙田、昂船洲大桥落斜长沙环、龙翔道天马苑观塘、神奇道迪恩湖方向迪士尼。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水务署推出了水质监测优化计划，借以监测水质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的用户会收到邀请信。着制服和佩戴员工证的工作人员可能会在信上列明的期间到访，并在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六种金属，还有细菌和鱼露。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RTHK，RTHK，香港电台 Pop Pop 32。 gotta be patient. Let's enjoy this combination. 'Cause I told you my level of concern. 香港电台第32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 Purple 32。在新冠疫情之下，不少歌手都转为在网上举行演唱会，当中最大型的一定要数 Lady Gaga 在2020年4月和世界卫生组织和 Global Citizen 组织合作举行的 One World Together at Home 的线上大型公益演唱会。他请来 Paul McCartney、 Elton John、 Taylor Swift、 Billie Eilish 等等的巨星表演，为前线的医护人员打气，还筹得巨额的善款。 密切留意5月29号黄昏6点到8点环球榜时段内公布第32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得奖名单。 风骚江湖小说，曾志豪是悟空。 哇，啲毛咧黐到我打晒黑黐啊！ 桂花田是八戒。 哇，有冇嘢食啊？好痛啊！我 程振鹏是沙僧。 嗯，哇，系冇对白噶。 风骚江湖小说之快活西游， 大师兄啊，大师兄，我行唔喐啦，好攰啊，大师兄。 哎呀，你个八戒，你俾啲挣扎好唔好啊？知你帮手揾师傅啊，哎，掹到瞓啊！ 我揾到啦，我揾到啦，终于。 沙僧，你揾到啲咩先得噶？喊惊咁嘅样。 我哋要揾师傅啊嘛。师傅就在里面啊！ 不是啊嘛，个盒仲细过头上面个金刚圈、啊，师傅怎会匿在里面啊？ 不是咧，大师兄，师傅真的在里面噶，我听到咧，里面有人啊，暗暗沉沉又暗暗沉沉暗咗三个钟噶，咁沉气仲唔系师傅？ 等我娘娘介绍翻啦。盒入面暗暗沉沉的是桂花田、曾志豪、程振鹏，他们就是范国李师傅，暗暗沉沉风骚快活人。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翻到嚟啦！风骚快活人星期五啊，十二点呢部分咧有大点唱， 冇错， 好嘅， 电话号码 1872388，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啦，网上留言都欢迎嘅，仲有就系我哋嘅 fax 号码23396453嘅。 系啊，会唔会有人打嚟系恭喜？系咯，即系讲嗰段婚讯啦。 福桑你系 即系新婚结义同星期完， 恭喜佢啊！ 系咯，会唔会有啲人都大方祝福佢啦？可以做到呢一步系咪啊？ 仲系讲紧嗰个咩？国民 嗱，你唔好乱讲啊！咩要加个咩字啊？啊，得罪人噶，呢铺都出唔到广播度啊！你听真系，睇下佢有几惊， 咬底啦， 咬 底，惊咬底， 唔使惊啲外国势力嚟嘅，冇嘢噶。 哎呀，唔得噶，唔可以，我哋要世界和平嘅。 不过我啱啱头先同两个拍档讲咧，见到有个娱乐新闻咧，实在太过好笑啦。佢、为咗咧合理化咧。呢、這、一个即系星夜缘，点解会娶到呢一个叫做新婚结衣咧？ 哇，连人名唔记得啊！ 系啊，唔系太紧张啊，因为佢讲紧咩咧？佢话：，诶，我知点解佢会拣佢啊！你估真系贪佢靓仔啊？啱啱相反啊！佢话咧，新婚结衣啊，好中意养宠物蜥蜴噶。 系啊， 早几年啫嘛，佢只蜥蜴死咗啊！ 哎呀！ 哇！星爷如果养似蜥蜴，所以中意咗佢。 哎呀，香港以前都有个蜥蜴仔嘅、 啊。唔系，即系我想话呢啲传闻咩状况啊？ 唔系咁，佢觉得佢咁样 系咯，即系好似系要为自己解释，就话你估佢有咩好啊？佢个样似只蜥蜴 咋？我个样似啫嘛，如果唔系佢都会同我结婚啊？ 唔系咯， 果然系 酸葡萄啫。 嗰一句啊咩啊？爱嘅反面就 系恨啊！唔系，佢冇爱过佢、啊， 佢以为佢爱佢， 只系恨啊，恨个男人啫嘛。 有啲人话系。啲大唔知边区好似大陆嘅话，佢就话啦，你重婚犯法噶，你知唔知啊？咁 好搞笑， 重婚犯法，人哋 真 嘅。我哋如果唔好当佢重婚咯，我哋当佢咩啊？有两次嘅喜事，咁嗰啲叫咩啊？重庆咯。 我仲喜上加喜。 系啊，1-7-2-3-8-8，欢迎你可以打嚟啊！就讲下笑啫，你唔一定要祝福呢段婚讯嘅。我相信呢个礼拜都有你自己嘅人和事，你想同我哋点个唱？准备打嚟啦！网上留言无人欢迎啊！ 擦肩，每天有几千遍，感谢你让我对你亏欠，陪伴冒险很多年。曾经相信一起总会撑得过，不敢想象你已落低我，渐认为失很多，于是想抱住却没法抚摸，于是想喊停却残留不可。风中飘过了灰烟，回想起低洼中并肩，紧握手里的照片，心知花好但花缺难避免，来来去去人总要经历散聚，有一天瞬间已经错过，感触留低给我，于是想说话却无法开口，于是想放下却仍然不忍。风中飘过了灰烟，回想起计划中并肩，紧握手里的照片，心知花好但花缺难避免，来来去去人总要经历散聚，有一天再相遇。雨点像花瓣散落了窗边，触摸不到的碎片，水点化作那白云亮幸面，回头那句也许是最终的一句，有一天再跟你探索历险。在那边相见。 有 Tonic 啊，离山追，点解我买1-8-7-2-3-8-8 啊？读我哋嘅 fax， 读我哋嘅留言先。 好啊，好啊，有啊 ，Sandy Yu 咧，佢就话啦，今年女女啊，阿荣林咧考完 DSE， 终于可以放松啦。 哦呀， 开心！佢话无论考得点咩嘅成绩都好，妈妈都会支持你嘅。之后嘅路咧系自己拣出嚟嘅，系咪？咁啊，仲有咧就系佢细姨啊，Ellie Chan 咧，佢话一家啦，下个月就会移民去英国啦，咁喺5月23日咧就同佢亲爱嘅细姨 farewell， 食餐饭聚一聚，祝佢喺英国嘅生活幸福快乐平。 平平安安，一切顺利。 好啦，我呢边咧就有阿孔志娟，佢话咧三宝你哋好啊，五月十一号5/11就系咧物理治疗师林家信先生日。系啦，我唔知佢系食咗一个字定点。 林家信， 首先咧就林家信咧先生日嘅，跟住咧就5/26咧就系小儿嘅生日，咁、 哦、 就祝福咧呢两位朋友都系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系好啦，呢度 Carol 咧，佢就话啦，豪田鹏，你哋好啊，我要点唱俾我系你嘅音乐情人，完美奸人。郑子成系啊，想点俾阿郑子成听嘅？咁咧廿一号咧就系佢生日啦，豪仔，唔该晒你， 即系今日啦， 系啊系啊， 生日快乐啊， 系啊，生日快乐啊，子成，诶，唔该晒你哋两位啊，系啊，豪仔啊，咁咪帮手唱只生日歌咧，就俾阿子成咧，祝佢生日快乐咧，我系你嘅音乐情人，郑子成，身体健康，同郑太咧就快快乐乐，恩恩爱爱，多谢多谢你哋嘅祝福，忠实听众加露， 再沉声啲， 多谢。多谢你哋嘅祝福， 系啦，啱啲。 阿田啊，你同鹏仔都合作得好好啊。 系啊，我系音乐狂人啊， 你狂人啊。 系啦，完美奸人郑子成啊，祝你生日快乐啦，子成吓。 系啦， 好啊，呢个中村美斗咧，佢就话啦，呢啲 美斗， 日本人喎， 系啊，中村美斗啊， 系咪同建议有关噶？ 未来嘅美斗音乐斗啊。 OK OK。 咁咧，佢就几日之前咧，初七咧系佢爸爸。阿 Martin 同埋妈咪啊 ，Amy 嘅旧历生日啊，咁咧就系咧同佢哋咧系同一日噶，咁啊，而今日21号咧系佢妈咪嘅新历生日，祝佢咧第365日都咁开心、咁快乐、咁幸福 啊！想健康 系啊，仲想点唱田豪鹏版嘅生日快乐歌？ 啊、 我哋演绎下1、2、3 ，Happy birthday to you， 田浩鹏 ，Happy birthday to you， 田浩鹏， 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田浩鹏，过圣诞，嘣嘣嘣嘣嘣嘣嘣，祝嘣嘣嘣嘣嘣， 多谢嚟嘅，多谢， 好啦，呢度有个 Grace 啊 ，Grace 咧就话啦，喺度我要祝我另一半阿 Sam 身体健康，工作顺利，我哋一齐啊两年噶啦。在人人忙海中，是茫茫人海中啊，应该 同我一样啊。 佢写咗人人忙海中， 同我嘅祝愿七林一样。 系啦系啦，我哋应该系茫茫人海中嘅。我终于找到你啦，每个人都珍惜你，但呢条路真系唔容易走。希望大家可以互相照顾，珍惜对方。我是阿 Wing Grace Wing 好甜甜蜜蜜啦，继续吓。 咁、 okay. 咧有阿 Jane 姓黄嘅，佢话咧小豪子、 Hi. 阿田，同有彭爷，你哋好，系你好。阿小豪子， Hi. 我好中意听你讲古仔啊。 多谢。咦，系咪小朋友嚟嘅呢个？ 唔系、啊，阿 Jane、啊。 Jane 可以系小朋友嚟嘅。 个款唔似咯。 好啦，跟住咧。 想祝。俾想祝香港，香港，香港，做咩啊？加油！ 好， 讲完， 好 ，very good， 好， 多谢，收到晒，我会再接再厉，讲多两个故事俾大家听噶吓。 呢度咧有 Tracy Chow， 同埋佢就话啦，三宝你哋好啊，我嘅至亲刚刚咧喺上个月4月25号咧就先有嘅，想点唱咧啊华仔一首歌叫《一家人》俾佢听啊，同佢讲声，外面都不可怕。孩儿能招架，别担心我哋一路好走。 系， 唔使担心。 系啊，希望我哋在世嘅人啦，要活得好好地咁样嘅。 啱啊，吓、啊啊啊，好啦。另外咧，有阿 Rebecca， 佢话咧，凤苏三宝你哋好啊，我想点唱咧就俾我两位小学同学。 哦， 咁咧包括咗系阿德豪， 德豪， 德豪，5/22咧生日，即系明天啦， 系 咁另外仲有伟伦，伟伦咧就系5/28生日嘅，咁啊祝咧佢哋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另外咧，豪仔男神啊，麻烦你帮我唱首生日歌啦。 好啊，我哋头先唱咗啦，但系跟住落嚟咧，我哋又有另一首作品要演绎啊。 咩啊？你就话 鹏仔啊，你知唔知啊？我哋两个守得云开见月明啦。终于有人欣赏我同你嘅组合啦！ 做咩事啊？ 终于都有人发掘到，其实你同我一样都系咁中意唱歌噶啦！ 我哋嘅熱誠感動到啦，我哋鋪塵緣啦。做 N 就話啦， 可以晉升啦。 冇錯，我哋可以做 合唱團， 我哋可以做老曬。人哋有 boys， 我哋做 lows， 系啦 ，lows， 系啊 ，lows。做 N 咧就话啦，三位你哋好啊，今日系我同我老公结婚25周年纪念。我先讲啲祝福嘢先。佢话希望疫情快啲消失，人人身体健康，个个有公开，香港加油，豪仔加油，港台加油。 好， 我有一个愿望， 咩？ 希望可以听到，听住咯噃，由豪仔同埋彭仔合唱嘅《你的名字，我的城市》作为祝福。喂， 咁深、啊， 我哋终于有第一首派台作品啦、 啊！合唱指定啊！咦，佢真系即刻揾歌词 啦！系啦，系啦，我演绎最开头嗰部分就系叮叮叮叮叮叮叮，拉个小提琴， 你又可唔可以唔好 A 啊？ 然后开始嚟咯，嘣嘣嘣嘣嘣， 系咪从此以后？ 曾经说过。何谓爱情？ 歌词唔啱嘅 咩啊？ 我嗰个版本唔啱， 可能 系咯。 继续 就到你咯，就像天与地共存，曾幻幻过程。和我走过，喂，到你啦，喂， 时间接啦， 无尽旅程， 咪咯， 就是天分。 也没动魄的情景。 喂，一嚟不如去 chorus 咁、哦。好啦好啦好啦，我哋仲要懒系俾个前奏佢噶。 只需以后 无忧无求， 故事平淡，但当中有啊你。 我哋个你字咧，我哋要绕梁三日嘅，有你， 同埋你啊。 好啦，我哋情深桂花田唱最尾一句啦，有你， 已经点啊？ 足够。 好嘢！我哋终于有人欣赏我哋啦， 俾自己掌声， 证明虐待自己耳底嘅人啊，都大有人在噶吓，我哋会再接再嚟噶吓。喂，1872388啦，想我哋点样演绎啲歌曲咧？无人欢迎啊！ I'm looking, you know, it's my love affair. 想去呢个 Rio 啊，你又热内劳啊，真系。 好听呢只歌。 係啊 ，girl from Rio。 佢呢個 N 啦，使唔使除衫啊？你 好特別個串法， 係啊 ，A N I double G A 噶，係啊 ，Anita 係 Anita 係。 好啦，電話號碼1872388，歡迎大家打電話嚟啊！點唱啦？我哋網上留言咧都繼續歡迎嘅。 係嘅。 好啊，呢度有個馮馮啊，佢話咧今個星期日係佢生日啊，好想聽豪仔唱生日歌。 好。 另外下個禮拜一開始，我唔可以再實時聽你哋啦。 哦，因為揾到工啦。 係啊，因為我終於揾到工啦，全職嘅工作。 好事嚟嘅噃。 我發覺而家咧啲人如果唔可以實時聽我哋咧，就代表要恭喜咯。 係啊，都要恭喜。 咁我哋係咪應該恭喜佢？ 揾咗一年啦，終於揾到咧全職嘅，真係好開心啊！等你高興嘅，可以重温我哋噶嘛。 係啊，冇錯嗱，電話號碼1872388，新聞之後咧就聽你電話啦。想點唱嘅無任歡迎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名44岁印佣今朝喺何文田雇主家中晕倒，昏迷送往广华医院抢救之后不治。印佣早前曾经接种新冠疫苗，现场系忠孝街恩图轩一个单位。朝早9:00，雇主报案指印佣在家中晕倒。科技大学管理层去信全校师生，鼓励所有学生、职员以及在校承办商在新学期之前接种新冠疫苗。若果因为健康理由不能够接种疫苗，需要向校方定期提交病毒检测结果，稍后会公布有关检查和报告要求。信件署名包括校长史维，信中表示有关要求是为了在秋季新学期可以恢复正常教学和校园活动，校方正是与政府商讨安排到校疫苗接种服务。被问到若果有师生不接种疫苗又未能够定期提供检测结果，会不会被禁止进入校园包括课室或者宿舍等，科大回复查询的时候说详情稍后公布。警方捣破一个求职诈骗集团，拘捕6名男女，包括集团主脑，涉嫌同19宗求职骗案有关，涉案金额超过350万元，其中四人被暂控串谋诈骗罪，听日在观塘裁判法院提堂。警方說集團去年9月至到今個月期間，以招聘美容師或者美容顧問為名，為受害人進行面試期間訛稱要培訓或者考試，要求受害人將財物放在儲物櫃，期間騙徒以後備時打開儲物櫃盜取受害人的信用卡資料，並且綁定在騙徒的手機出外購買電子產品，再轉售圖利。受害人往往在銀行發出月結單，才發現受騙。19名受害人全部是女性。深圳賽格大廈日前多次出現搖晃，內地傳媒報道，深圳市賽格集團有限公司向大廈商戶發出通知，表示為確保大廈檢測工作順利進行，不受外界干擾，由今日凌晨起暫時禁止所有業主、商戶、租戶進出賽格大廈寫字樓和電子市場，等待相關檢測工作完成之後再有序開放。有關事宜另行通知，賽格廣場管理處其後亦都證實通知內容。深圳市發布微信公號尋日宣布，專業機構對賽格大廈的震動、傾斜、沉降等的情況進行即時監測，認為各項監測資料正常，大廈主體結構安全，產生震動具體原因仍在進一步核查。本港地區下午及今晚天氣預測，下午部分時間有陽光和酷熱，局部地區有一兩陣驟雨，今晚大致多雲，吹和緩南至西南風，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未來幾日持續酷熱，亦都有幾陣驟雨，下午後期驟雨增多。現在氣溫32度，相對濕度66%。 酷熱天氣警告生效。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8,391点，跌58点，总成交金额86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91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59点，跌7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85.5，跌23.5；阿里巴巴207.4，升1.4；盈富基金28.58，跌4仙。美团276.8升3.6，小米集团27.7升3.5，京东集团290.8升10元，快手237.8升11元，中国平安81.2升1.5，比亚迪股份163.5升2.6，友邦保险100.7跌9毫。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63，日元108.82，瑞士法郎0.897，加元1.207，人民幣6.434，英鎊對美元1.418，歐元對美元1.224，澳元對美元0.776，新西蘭元對美元0.719。日經平均指數報28,331点，升233点。港金現價報17,340元，跌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5.66美元，卖出1876.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要居住环境安全和健康，业主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楼宇的排水系统，还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的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和市区重建局的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香港诗人戴天5月8日在温哥华逝世，享年86岁。 他1957年和白先勇、李欧凡等人创办杂志《现代文学》， 他曾经在《读者文摘》担任高级顾问， 亦都担任过《信报月刊》的总编辑。 他创办的诗作坊启迪了一代文人，有怀远、刘天赐等等。 今个星期六晚9:30，香港电台第二台开卷乐， 我们邀请到诗人关梦南先生和我们一起追忆大天。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啦好啦，1872388，1872388啦，欢迎大家嚟点唱啊！咁我哋个天气好似系咪又升多度啊？ 系啊，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系啊，嗱，我哋咧喺听众之前咧，我哋可以继续读一下啲点唱啦。嗱，咁咧我呢度有一个咧就系、是、睇下先吓，系Ida 唔系喎 ，IDD 喎 ，sorry 唔系 Ida，ID，ID，ID 喎 ，ID 系点读啊 ？Ida 啊 ，ID 啊？ 唔 ID 啲咯，好啦。 佢话咧，哎呀，叫我中文名咧，叫我冰冰仔啊。 哦， 我想透过大气电波度放一放闪啊，你哋戴翻太阳眼镜啊。 咩事啊？ 多谢我好爱好爱嘅阿东，多谢佢爱我、宠我、锡我。 嗯， 我会好好享受、珍惜同佢相处嘅时间。我琴日唔舒服啊，佢仲特登嚟接我放工。佢唔想我搭巴士， 嗯、 我好欣赏佢嘅细心同埋贴心。喺呢度，我想话俾全世界听，当我冰冰仔，好爱好爱你，好爱好爱你。 多謝你愛錫我，唔該曬三寶，平安健康， 凍冰冰啊！ 係啊，啱啊，凍冰冰，你講得好好好啊，真係，放閃完畢， 好幸福啊，甜到流啊！ 係啊，彭仔你有冇啊？ 梗係有啦， 好啊。 甜到流嗰啲， 系啊，你读啊， 睇下呢个系点先。 好啊， 佢话啦，三位主持人你哋好，多谢你哋咧俾呢一个平台我咧做点唱啊。佢话嚟紧嘅五月二十九号咧就系我家姐文英啊生日啊，文英，文英家姐生日，咁喺度咧要预祝啊家姐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开开心心。 冇错， 唔该晒你哋，多谢。 然后又到桂花田姐姐放闪咯，个时间交俾你啦。 哦，好啊。好啦，咁啊借个位啦， 借个位俾你啊， 系啊，借个位俾我点唱啦。今日亦都系除咗阿子成之外，亦都系阿华生日。 哦，系啊，佢同完美情人都系同一日生日噶， 系啊， 犀利， 幸福啊， 系啊，你又好 啦，一个情人， 系啦， 所以都祝佢生日快乐啦，最紧要身体健康， 系啊， 仲唔好晒到咁黑啦？ 点解啊？ 因为佢成日都中意钓鱼， 咁啊好咯，避开你啊嘛， 想静下啫， 一样咯。 佢有邀请我嘅。只不过我啊唔 问俾人住啊嘛， 我唔怪俾佢啲 沙巴龙趸啊， 嗰只猴啊，嗰只猴， 系啊系啊， 马蹄蟹，马蹄蟹， 系你又唔想去啦嘛？你每次都话噶嘛，我都听过 啊。嗰只艇成日摇，我唔摇得噶嘛，你明唔明啊？ 佢谂住同你共 摇，系啊， 曳摇共对轻舟飘， 点知你就有， 我做紧呕呕呕。我做嘅呕呕呕，唔好意思。 在水中央有难此一双，好似砸在湖上。 你唱咗啲其他版啊？ 咁你想听咩歌啫？ 点唱俾阿华听啊？哎呀，佢成日都好播住呢只歌。 呢只歌有咩特别啊？俾你听啊！ 佢中意听，我中意睇套诶电影啊，唔系诶呢套戏啊，系啊。呢个台剧《想见你》啊， 系啊，五百嘅《Last Dance》 系啊，祝你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啊！ 孤单。 思，唔系五大嘅歌系好听噶， 好粗豪啊， 系啊，好沧桑啊，同埋呢只歌名几有意思啊，阿华就好想要 Last Dance， 唔好再跳落去得唔得？俾我瞓觉，俾我瞓觉啊，得唔得？好攰啊，俾我静一静啦。 阿华放心，系啊，今日听你嘅歌。 尸点运身解咒，有人会尸点运身解咒。 最近网上面流传好多唔同嘅套餐，系啦，话唔定你都有兴趣想研究一下咧，真系。 啊，实践下或者。 啊，听电话啦，我哋。 系啊，我哋唔使喐噶嘛，嗬。 唔使。 系啊，好啦好啦，我哋唔使喐。残废餐。Hello， 你系边个？ 我系金兰。 金兰，金兰姊妹花，你好啊！ 你好啊！ 点啊点啊，金兰，好，你好似打过嚟喎， 系 嘛？ 系啊，我哋 仔你好， 你好，你好， 打过啦，系咪？ 金兰今日就想点唱俾边个听？ 今日咧就系个女同个女婿结婚十周年。 哇，十周年， 新年啊， 系啊， 但系有问题，估唔到啊，金兰你有个女，佢已经结咗婚十年喎。 系啊，佢下一个点唱就系孙女啱出生咗个女添 啊， 可能 系，可能系啊，做太婆。 嗰个女唔系个女，个女有个生咗个仔一岁啦，听日就 哦都一岁啦， 差唔多啊，就 系啊，啱啊啱啊， 咁啱啊，即系差一日啫喎，嗬。咁咪双重喜事咯，每重系庆祝完结婚周年就第二日啊仔生日啦， 两个蛋糕咯，慢慢食， 仲开心，连续两日一齐庆祝。 系啊，会点样？会点样玩噶？佢哋而家会出嚟食饭啦， 想知点样玩？ 套餐咁玩啦， 帮你参考下啊嘛。 佢两口子就自己去食饭， 个孙仔又俾你凑。 系啦，佢一对细路嘅，有个女添。 哦，咩话？一对细路仲有个女？ 即系一个仔一个女啊， 系啦， 哦，所以已经系即系一早就已经生咗之前 啦。 咁啊， 今 晚你帮佢抽啊？ 嗯，系啊，冇错。 哦，真系好啦，唉，幸福的啊，幸福的孙仔孙女婆婆啊， 系啊， 即系宠爱有加，系咪啊？ 哇，咁可爱啊！ 系啊，呢十年咧，咁你系咪都见证住佢哋咧嗰啲甜甜蜜蜜啊？你有冇成日都即系啊帮手讲两句赠两句俾佢哋叹下咁啊？ 唔使等噶啦，年青人。 嗯， 哇！但系问题系佢十年先生两个，你个当其时系咪成日催佢哋生？快啲生个孙仔孙女、啊。 你啱啱先至话佢哋唔使等嘅，你仲要话佢催佢？我话金兰冇催佢， 系咯，唔使催噶啦，顺其自然噶啦。 咁啊，作为呢、這、一个妈妈个女嘅妈妈吓，个即系女婿嘅外母，你有啲咩说话想同佢哋讲啊？十周年。 咁咧就祝佢哋嚟紧好多个十年啦， 系， 仲有话相爱到老啦， 系， 大家互相尊重咧，最紧要就系继 续叫个女婿继续锡你个女啊， 系啊，女婿， 女婿又要锡个女，个女亦都要锡个女婿，要相向 噶嘛，呢啲识讲嘢啊，真系， 点解净系顾住自己个女咧？ 正所谓外母， 我先未讲后啫嘛，你 外母睇女婿会点样话？ 系口水水 口水姐姐弟咯， 系咯，你会唔会可以赞一个女婿嘅优点，等大家听下？ 阿女婿咧就好好嘅，咁咧又帮下老婆手凑小朋友啦， 吓 一个优点 系啦，咁咧 优点好好啊， 仲有啦，帮手做家务啦， 好啊， 哇， 好啊， 减轻好多负担噶啦， 系啊， 喂，咁即系锡老婆，即系锡阿金兰个女咯，系咪啊？ 所以你有冇发现咧？以前你拍拖咧，你觉得你要氹个女仔开心咧，又要买车买楼啊，买船啊，买表啊咁样，但系都结咗婚之后咧，个欣赏个老公咧，都系话佢帮我做家务咯咁样。我突然间反璞归真啊！ 即系肯做你嗰份啊！ 冇错啦， 等个女人咧可以轻松翻啲。 系啊，呢个好紧要啊，真系好啊！多谢你金兰。 系啊， 咁我个女咧就叫做陈海琪啦，个女婿就叫孙振中啦，咁我个孙仔咧就叫做孙子睿啦， 系 孙女咧就叫孙慧晴啦。 你个孙女咪就叫孙女咯？ 系啊， 唔系佢叫做孙慧晴。 其实简单啲就叫做孙仔孙女咁都几好。 系啊，都可以咁讲嘅。 孙 仔 孙 女， 系啊，好啊，恭喜晒，好开心，好开心。 咁啊，祝全世界嘅人嘅身体健康啦， 多谢你，你都要，你都继续精精灵灵，好冇？ 好好好，多谢， 多谢，好，拜拜， 多谢金兰。 系啊，佢个名我觉得好有印象嘅，我哋每次都系咁样同佢开玩笑。 佢个女个名先有印象嘅， 系啊，孙仔孙女真系，仲要加埋海琪。 好， 呢度仲有一个点唱嘅，阿吴听听咧，佢就话啦，我要点唱俾咧四位 五月之星，分别是我细佬咧五月十三号生日，而三个咧认识咗接近四十年嘅老友，分别有 Irene 啦、Cam 啦，同埋啊，哇呢、這个点读咧 ？Abia，Abiah 啊，咁啊祝佢哋咧生日快乐，身心健康，日日都开心快活做人嘅。咁、祝你哋三位咧继续祝福香港咧同埋华南地区嘅朋友咧战胜疫情，大家咧可以周围飞，周围飞啦吓。 好，呢、這个老公 Louis 咧就想点唱俾啊五月二十。七号生日的老婆啊 ，Yandy 听啊，多谢老婆咧，多年嚟啊对佢啊吓嘅包容啊忍耐啊，祝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好啦，我呢边咧亦都有一位咧朋友就话啦，啊甜甜豪仔啊彭爷你哋好啊，五月二十号咧即系寻日啦，就系我个女啊淑美， 淑 美生日，祝阿淑美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另外亦都补足咧。淑美的男朋友是五月十一号生日的，生日快乐，工作顺利，男朋友而已、都未是女婿、 都要咯， 都要啊，祝福祝福。另外还有祝福郑子成生日快乐的、 好了，这里有 Grace， 他就想点唱给他小小佬 Simon 听、他在五月二十二号即是听日生日的，祝他生日快乐，身体健康，生意和工作顺利，由于疫情关系没有见他已经一年了，因为他在国内工作生活同埋工作同埋生活啦，咁刚刚上个星期咧翻嚟可以见面，别来无恙啊，我哋都放心。星期一已经翻翻去啦，现在喺度隔离中，希望佢隔离完毕之后继续努力工作，一家三口继续开心生活。 好啊，好啦，电话旁边有位冼先生， 你好啊，冼先生， hey, 你好啊，风声快活人， 你 好、 你想点唱俾边个听啊？ 我想点唱俾我大仔冼正勤听啊。 冼正勤系 系啊，因为佢今年 D DSE， 咁希望佢入到佢心仪嘅中文大学啦。 系系系， 疫情关系咧比较，佢哋读书方面比较麻烦好多。 系 系啊。 咁啊，冼先生啊，你个仔咧谂住入去读中文大学边一科啊？有冇话？ BA。 啲嘢即系读文学 ，business 啊 ，business 啊， 系啊， 系 business account 咯，系啦， 系啊，中大嗰个 BA 就唔系港大个 BA， 系 系 咯， 两个唔同嘅。 咁佢你觉得佢个成绩如何啊？而家 OK 啦， 应该 BA 如果中大都唔系咁难嘅啫，应该 系因为问题 佢入到嘅 读书冇途径啊，因为好多疫情关 系 咧，好多咧好多时都唔开啊。 哦， 即系佢哋可能过去咁多日子都即系吓又停停放翻上上落落咁样， 又停又开，同埋就系话俾補習社嗰度有好多都係用Zoom上堂啦， 所以你有啲擔心嗰個吸收唔知點樣咧？嗬， 係啊係啊係啊，因為佢哋會比較分心啲，咁屋企又唔係咁方便俾佢專心去温書啦。 係， 不過咁嘅，阿冼生有樣嘢咧叫做咧。大家都是坐埋一條船， 即 係 你 個仔 係啦。 其實咧，你個仔啲同學啊，其他考生一樣係咁嘅啫，所以唔需要太過擔心。 係喎，呢個都呢個 最驚咧，就係話你個仔就冇地方温書，其他個個人有個好地方温書啫喎。係 係係， 其實都係一樣，係啊， 冇問題嘅。 同埋咧，我想即係祝願咧，零三年出世嗰啲小朋友咧，佢哋順風順水啦。以後因為基本上我哋零三年出世嗰啲咧，比較好多問題出現啦，覺得 即係好似遇到好多困難咁 挫折啊，係咪啊？即係嗰啲係困難多啲，真係嘅， 好 多挑戰。 零三年沙士啊，好似我哋小學畢業就 豬流感啊嘛。 豬流感咯，同埋 即 係 桂花田嗰個 就 係啦。 六年班，六年班佢哋就有呢、這個又 系 有一个疫情，今年又一个新冠肺炎， 所以真系好似好多 答正，我哋全部都系比较毕业嗰段时间， 咁我哋真系要祝福呢一班嘅细路 啊， 吓， 系 啊， 系啊， 希望佢加油啦， 六年班佢哋嗰个系禽流感咯 ，H7N9 咯， 唔系你如果系好似即系每一个日子咧，佢哋都重叠咗少少咁样嘅，但系咧你而家你谂翻自己都系个，譬如我都会咁样计嘅，我九七年咧。就入呢個大學咯，咁你可能你都會發覺，哇， 97就回歸， 係啦，回歸啱啱好啊，一個大變化，咁我哋 有啲朋友咧，早一年出嚟咧，又會覺得話失業率就差啲；有啲就話好在我讀多年啫，等個失業率好翻啲先出嚟咁樣。總有呢啲日子嘅，唔使驚。 咁即係我哋揾啲正面嘅嘢嚟到去配搭佢啦。 啱啊！記住一樣就係唔係淨係你一個小朋友係咁，係全部都係咁 啊！我哋會陪住你嘅，冇問題， 好唔好啊？ 好，大家直接康志強。 系啊 ，OK， 多谢你， 先生。 早日 系咯 ，OK， 多谢你嘅电话，下次再 好， 恭喜啊！ 系啊，你把声都要再精神啲。 好啦， 好唔 好 啊？系啊，叻仔，叻仔， 大家 好啦，拜拜，先生。呢度有个 Tony 啊，佢话你哋好啊，佢同太太咧已经移居新加坡咧30年啦。佢咧呢咁多年嚟咧，多谢咧多得太太嘅照顾啦。佢同佢女儿咧都非常感激佢啊。咁啊，听日咧就 系 今日啦，5月21号系佢同佢太太结婚33周年纪念啊！希望咧点首歌祝佢生日快啊，唔系祝佢身体健康啦，永远都咁开心。 系 阿太太嘅名咧叫做 Martha 啊，咁咧佢话想点爱是这样甜啊，系多谢太太对佢哋嘅屋企人嘅照顾关顾。 我呢度咧都有一位嘅应届嘅 DSE 考生嘅，咁咧呢一位咧就系阿 Fina， 咁佢话咧5月20号就系我自己生日，5月22号咧就系阿女啊慧贤生日，咁同埋咧佢都系今届嘅 DSE 考生嚟嘅，咁啊回顾翻咧6年前咧我亦都咧有留言啦，留言之后咧就得到咧主持人嘅祝福，咁阿女咧就入到心仪嘅中学啦， 好嘅，恭喜晒。 咁所以咧，好多谢咧当年嘅几位主持啦，总之咧多谢晒咁多位啦吓，佢话咧佢话咧，我加入咗之后咧，就有新嘅开心能量，希望咧你哋祝我同埋阿女咧就阿慧贤啊，即系生日快乐啦，身体健康啦，尤其系阿女啦，希望咧你哋嘅祝福咧一次又灵验啦，佢可以入到咧心仪嘅大学啊，一定可以啊，加油啊！ 冇错，好呢度仲有一个阿 Winnie 咧，就系我个妹啊，阿翠欣咧521牛一啊，想同佢讲声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咧，工作愉快。 今日咧都好多人啊，今日好多人生日啦吓。另外咧就系咧阿明乌啊，佢话想点唱俾我哋听啦，之余咧合唱一只生日歌俾佢一位3年前。嘅学生阿子睿听啊，因为佢品学兼优，所以特别记得佢。佢琴日咧5月20号咧就生日啦，祝佢生日快乐，预祝佢咧可以升到自己一个心仪嘅中学。 系啊，咁我哋争取时间啦，仲有个听众系嘛？好，你叫咩名啊？ 我叫群姐。 群姐，你好，有咩要点唱？ 好啊， 系 我唔阻你啊，我想讲翻佛诞嗰日咧。 好啊， 嗰、那个地铁员咧， 系 好好啊， 系 做咩啊？ 因为我哋唔识去。嗰度叫青山禅院啊，佢、 哦、 居然喺美孚嗰度咧，佢、居然写张纸，我哋年纪大咧，佢写张纸俾我哋咧， 教你去啊， 打住张纸转几多轮车，喺边度落车，点样行上去咯？ 结果去唔去到啊？ 因为咧我哋觉得好开心，因为我哋两个老人家咁佢咧能够咧。我一路搭車嗰日都成日都咁開心，我哋兩我同埋一個40多年嘅朋友去玩。 阿伊莎貝拉， 玩即係去青山前點啊！大家都想話以前咧，你後生啊，可能你唔記得啦。 我去過啦。 朝中啊， 哦， 嗰度咧叫回头是岸啦， 系 啊，咁我哋嗰日终须圆到呢个梦啦， 太好啦， 好开心啊！ 啲人咧就好好，一路搭车咧，佢哋仲话即系见我哋年纪大咧，嗱、你行几步咧又要唞一唞啊， 系啊， 路暗斜噶，有车噶， 系 咁啊，祝福个个人， 明白， 全部。身体健康， 好你都要啊！ 多谢你，群姐。 得闲咧，系点一支《物上归人》俾我。 好啊！ 我同我朋友系40多年朋友啦。 好啊！ 我 L 不嬲啊！ 咁我唔阻你啊！我惊就祝你哋身体健康。 好啦， 多谢 你，拜拜。 俾埋啊！头先听电话嗰先生。 好啊，好啊， 多谢你啊！ 多谢晒， 拜拜。 多谢群姐，拜拜。最尾少时间啦，呢隻歌头先送俾好多想即系祝福一啲结婚啊生日嘅朋友啦。咁啊524咧就系小弟妈妈生日。 哎呀，恭喜！ 系啦，咁啊然后528咧就系老婆生日。 哎呀， 系啊，屋企里边咧最重要嗰两个女人咧都系五月生日嘅吓，希望大家都平安快乐啦。 要早起身一吻红的脸，共回美情梦最甜，新鲜早餐奉献。